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2点，升39点，成交金额1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6点，跌9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8升2蚊，京东集团261.6升2蚊，阿里巴巴113.2跌1毫，美团226.8升2毫。保利協鑫能源2.67升毫半，快手75.65跌2毫，友邦保險78.65升5仙，華潤電力27.8升毫半。匯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99，英鎊10.461，瑞士法郎8.5，澳元5.642，加元6.085，新西蘭元5.318，歐元8.834，每百元對港元6.8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6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6美元，卖出1,81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印度会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啦，近住印度会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果栏。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就比较挤塞，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青马大桥同埋丁九桥出九龙咧系车多，咁特别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有车龙啊排到去深井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平安夜嘅交通，由下昼2点开始，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都会封闭。咁港铁今晚咧系维持正常嘅服务时间啊，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啦。电车就会延长服务到凌晨嘅2点半，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嘅1点，而部分嘅巴士、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咁详情咧都系可以睇翻运输署网页啦，或者系打去巴士公司查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司机，喝了酒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杨秦翻到屋企，咁啱妈妈唔喺度，见到弟妹经常都只能够食糙米饭，觉得好难过。而杨丽仲系嬲杨秦，点解争人钱唔还，令到妈妈难过。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1年，眨下眼就过去，我哋又做过啲乜嘢呢？大国际流行乐坛有好多音乐人，做咗好多精彩嘅音乐。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在环球榜同你一起回顾过去一年的好歌。2021国际乐坛金榜巡礼。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见是不是真的会再见？ 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学会追追苦追，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尽量当今生得一次。 再见每日都讲，但有没有边次你真是认真好好地咁讲呢句说话呢？Eagle 今次由讲再见作为歌曲主题，表达有时再见过后不能再见，唯有将记忆中的一切都好好留低。作曲编曲监制都是 Eagle Chan， 填词林夕。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19位，陈天傲最好好好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Christmas 啊，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祝大家圣诞快乐， 平安夜快乐，我是平安夜， 平安夜， 圣善夜， 夜夜夜，你是边个啊？我就是平安夜的马小强。 你今天不要做马小强啦，因为圣诞老人要你啊帮手拉那个雪车啊。 哦，好啊， 你今天做住呢个羚羊先啦，好唔好？因为 冇问题， 羚羊系 鹿嚟， 系啊， 跳得快啲啊嘛。 羚羊系唔拉车噶喎， 我咪做羚 羊，呢个 会断噶 喎，系咪？ 拉快啲啊嘛， 好，就派礼物俾大家。 今日嘅节日气氛非常之浓厚嘅，咁所以都有好多嘅节目内容咧送俾大家。 首先我哋要多谢嘅就系晨光第一线嘅，冇 错， 送咗一份嘅圣诞礼物俾我哋嘅。 系啊，多谢晒。 今日平安夜有啲咩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Okay, it's roll call time, everyone. Dasher, Dancer, Prancer and Vixen. Come on, Comet and Cupid and Donner and Blitzen. And where's Rudolph? Rudolph!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e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Oh, what fun it is to laugh and sing in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Okay, guys, calm down. A day or two ago, I thought I'd take a ride. Soon my Mr. Right was seated by my side. The horse was lean and lank. Misfortune seemed our luck. We got into a drifting bank and then we kissed for luck. Natalie Cole 带来呢首 Jingle Bell， 开始我哋风骚快活人。平安夜嘅日子啊，今日多云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星期啊，圣诞日啊，唔系星期日，圣诞日风势会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又会显著转凉，多云有雨嘅，气温会下降到十度或者以下，咁啊，保重身体咯。 好嘢，啲衫可以攞出嚟着啦。 我揾翻条。长裤着，我拉得好正啊！ 阿瑞姐，爆嘅杯， 系啊， 哇，噔噔好正喎， 犀利啊！呢啲声音，呢叫出谷王恩啊， 梗系啦， 你得唔得啊？你叫出宫， 我叫出宫， 咩出宫？ 周亨亨， 周亨亨， 系啊， 周亨亨， 苏亨， 姓苏嘅苏亨亨，你唔记得琴日讲咩？ 你 得 系 啊，亨亨苏啊嘛， 正 啊！好啦，今日平安夜，大家玩啲乜嘢咧？嗱，其实咧，虽然咧唔系个个有安排节目，亦都咧，我睇翻啲留言。有啲人话：哎呀，听日仲要翻工啊！ 冇所谓， 点解啊？唔系放假嘅咩？ 服务性行业好多，其实唔系个个人有假放嘅，冇错啦。 餐厅啊，销售啊， 系啦。咁啊，譬如话 Big Lee， 佢话咧，我今日身体唔系几好添啊，今日多啲休息。不过佢都话：小强啊，你今日唔好俾人虾啦，祝三位圣诞平安夜快乐啦。 好难啊 ！Big Lee 唔舒服啊嘛，你有冇地址？我即刻煲啖粥送过去俾你。 咩粥啊？ 小心啲啊！ 嗰叫咩粥啊？ 心粥， 肉粥。 得不 另外咧，呢个轻耗咧，佢话做服务性行业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冇乜特别嘅休息工作在工作，的确系噶。其实咧，服务性行业嘅朋友们咧，系好值得我哋继续鼓励啦、尊敬啦咁样样。 欣赏系啊，有得开工好过冇得开咯。 我哋其实我哋都算系噶，系咪先？ 我哋都可以。 假如就算系农历新年、圣诞节，如果要翻去做节目，都系要翻去。 我非常开心， 我怀住兴奋嘅心情翻嘅。 系啊， 你平时唔系嘅咩？我日日都系兴奋嘅，你新年先怀住兴奋心情。 系啊，佢咪就系一年得几日咯。 你哋咁样追住我做咩？ 一年出几日？ 一年出几日咋？ 其他日子唔好出啦， 系咪？反正佢即 系系啦，佢得几日做嘢啫嘛， 系咪先？系啊，所以佢唔辛苦噶。 好啦，你唔好要我平安夜， 唔系 冻干火， 你唔好要我平安夜暗风信出嚟咯。 我都系咁话，冇所谓嘅啦。 咁另外呢个 Win Win 啊，佢话咧同阿大小爱人出尖沙咀或者中环，点解会大小爱人啊？因为佢老公同埋只爱犬， 哇，好浪漫， 庆祝平安夜，出街感受一下，睇下啲灯饰咧。以前系一个圣诞夜，一个必备嘅节目， 冇错， 定 特别去尖东。系咪？ 系啊， 尖東我覺得好正。 今年就真係新色 新色啲 係 嘛？都唔係啊，我覺得。 你有冇睇過啊？ 我其實有嘅。以前我都成哦，今年啊，今年我冇睇。但係以往嘅話，我就記得細個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你話成班同學約埋一齊咧，去尖東嗰度咧， 中學年代啦， 睇燈飾啦， 係 啦，跟住要 去 海濱公園啦， 係啊， 係啦，咁大家就 坐喺度豪情夜話咧， 冇錯，豪情夜話，咁就話俾屋企人聽嘅就係話，我翻唔到你屋企啊，因為咧太多人啦，你好多人啊，逼到我翻唔到屋企啊， 係啊。 其实鬼啊，好似啲巴士等人添啊！ 喂，上车啊，细佬！ 嗰个圣诞气氛咧，我琴日真系感受到啦。因为话说咧，琴日咧就我老婆咧就话：喂，不如睇戏啦咁样。 哇！ 好啊，好啊，咁样。 交工俾你喎。 因為咧驚今晚會更加多人睇， 係 啊， 咁你應該買唔到飛啦。 去咗嗰個商場先，就買咗飛等我，咁我嗱嗱聲。 哇！好 浪 漫啊！ 我仲問定佢，喂，你需要望下呢個停車場咧，仲有冇位咁樣樣？ 你叫佢霸位啊，瞓喺度。 嗰個氣氛咧， 我就二樓四十八號， 有個師奶瞓咗喺度。你講噶嗱， 我講嘅， 佢唔嬲嘅，咪求神。 咁咧，佢就 師奶呢度就係你講嘅。 係啊，咁係啊。 佢佢咁啊走出去嗰个停车场入口望啊，得冇车咁样啊，因为通常咧嗰个停车位嗰个商场咧一到圣诞节啦，平时六日咧嗰条龙长到咧都唔知兜咗去边，好啦冇咁样，嗱嗱声啦，连佛能赶佢啦，揸车去到。一离远啲望到，呼咁样，即系我哋 唔使信佢嘅，其实冇事嘅。 你知个咩事啊？ 梗系啦，知。 原来咧佢系着定嘅先， 系啊！ 一入咗去咧，佢仲有个车位数目，仲有20个车位， 系 嘅，你知啊？ 我已经俾佢哋呃咗好多次啦。 点解佢打呼嘅出边？咁佢串错喎，应该 F O L 喎。 系啊，我呼系咪 F O F O L L F O L 呼系啊？ 因为你离远见到佢红色写住呼，你惊一惊噶嘛？ 唔使嘅，唔使嘅，你都可以照去嘅。因为如果你入到去嘅话，如果真系呼嘅话咧，你下边佢系嘟唔到八达窿嘅，就系咁嘅意思。但系如果你话你落到去嗰你嘟到嘅话，其实基本上有时我会话出边写住呼，但我入到我仲嘟到嘅。 系嘛？嗰个真系好多车入嘅，嗰个成日都系好多车嘅。 哦，你咪讲紧嘅 新街市啊嘛。 新街市系啊，其实任何时间佢都好多人嘅，尤其是呢一排，因为好多 Christmas shopping 嘅人， 咁入到去咧，哇，好多人，即系个商场里面超多人，同埋有好多嗰啲圣诞俾人影相打卡嘅咩屋仔啊、圣 诞树啊， 琳琅满目。咁如果一家大细真系，我觉得几开心，几开心。 横掂我哋都去唔到第二度啦，咁不如留港消费啦， 买嘢，买嘢，再买 嘢啊，咁样，我都好开心，我戥你开心， 我都戥佢开心 啊，几耐啦？ 好耐冇去过闹市里面两个人咁样行下睇啊， 行街都冇，好耐冇行街啦，行第啲地方咧， 行第啲地方行咩？ 行咩啊？ 喺间房 家私铺啊， 喺间房里边行嚟行去咁咯，算唔算啊？ 行咩？你行咩地方啊？ 你咪想讲， 我想听你娓娓道来。 关咩事啫？又唔系问你。 你行咩地方？我就系想问阿大 佬 啊， 行山咯，行山咯，行公园 系啊。 人哋呢一種咁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噶嘛，商場 不過 逼下， 其實行山咧都係一個咧另類嘅選擇，同埋咧唔使咁逼。 梗唔係啦， 哇！行山好逼啊， 睇山， 你唔好去大堂睇紅葉添啊！呢度 係啊，千祈唔好啊， 一套戲啊，係啊，冇錯啦， 落唔到車添啊， 咁即係話呢排除咗屋企之外，周圍都咁多人喎。 我聽收音機咯， 應該係話你出街嘅話，你如果逼。 哎呀， 真系唔好猛， 即系中意逼下逼下嗰啲好开心， 一定系要咁嘅。但系其实你难得咧见到 个 气氛 系啊，你逼我，我逼你。 因为你都知道嘅就系个疫情系令到大家其实嗰个距离系远咗嘅，咁啊趁住呢啲咁嘅时候嘅话，大家小心啲，仍然要做足所有嘅防疫措施， 冇错， 戴口罩系咪，记住勤洗手等等，我觉得系 OK 嘅，系咪？大家又打晒针啦。 不过如果睇戏咧，始终仲系咧嗰啲唔准食嘢嘛，所以咧你硬系觉得好似咧冇咗个爆谷同 爆谷。 但系我几中意。 系啊，即系冇咗啲杂声。 系，你唔觉得其实有时如果你话真系俾人食嘢咧，我都觉得系几扰民嘅，因为有啲人会喺唔知点解，唔知点解佢哋 抄胶袋嘛， 系啊， 即系因为胶袋声又好嘈， 你唔出声就算啦，吓 你笑嘅。 因为又可以抄第啲嘢 嘛，佢就系成日抄胶袋， 但系个袋好大，有啲人哋会抽奖袋咧，会抄抄嚟抄去抄去抄。 你呢平时成日睇嘢抄，抄胶袋嗰啲人， 你有冇抄胶袋啊？你一定有抄啦，喺个胶袋抄啲咩出嚟啊？ 攞啲笑场出啊！太套戏太闷太闷， 吹吹下吹下，一条蛇夹咗头出嚟啊！ 吹下笑 嗰啲啊！ 随时带条笑出街得唔得噶？条笑 都 几长，条笑都几长 啊！哎呀，好热啊！ 唔得，即系担袋咁大个袋出街。 你冇听过嗰首诗都为佢写，飞轮轮马萧萧嘛？ 系啊，我知，系啊，你犀利啊！ 咁咪马萧萧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唔食嘢系几好咯。 但系我中意食爆谷，两个小孩子， 我都觉得系 抄下抄下咧。 我就系试过有一次， 掂唔到对方嘅手 我发觉自己咧就系因为要睇嗰啲言情片啊，咁但系就嗌咗一包好大包嘅爆谷咧，一食嘅时候就索索索， 系有 人哋喺度讲紧嘢，到最尾嘅时候我就要摆落去个口度咧，妹妹妹到佢 直整淋。 听佢讲咩先？ 我点解要咁样咧？ 咁啊真系啊！ 何苦来咧？ 你又包谷又发挥唔到佢嘅作用。 系啦，包谷你只可以。 以睇嗰啲咧，揈嚟揈去 ，super hero 嗰啲，爆晒啊，打晒交嗰啲，冇错 啦。你琴日嗰啲就啱啦，系咪啊？ 系啦，咁啊，琴日咧啊，有啲嘅叫做诶戏院里边嘅工作人员，佢哋都好跟兜，无端端咧， 跟 即系好做嘢，好有交代 啊。咩叫跟兜？ 好有交代，我以前听人讲噶，系啊，好有交代，因为咧睇到大半嘅啦，其实都差唔多就完，佢啡一声。走入嚟咧，话诶，唔该，嗰个戴翻个口罩咁样。 哇，咁都睇到？ 系啊， 咁夜咁黑。 其实佢唔讲，我根本冇留意嗰前坐我前两行，我根本冇留意佢有冇戴口罩，因为我睇戏边人望人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佢无端走嚟，嗰个唔该戴翻口罩咁样。 诶，咁有冇停咗所有嘅 pause？ 系啊，人哋睇紧剧情噶喎。 系啊， 系。 你有冇拉开个帘？嚓！你唔戴出去， 佢又唔算。 我就揾个照你啦。 唔算好滋扰嘅，不过系你会听到佢讲乜，同埋你见到个男人即刻拉翻个口罩咯。 哦，但系你会开心嘅，若果佢咁样做，系咪啊？即系其实佢系保护紧所有而家喺度同场睇戏嘅人啊嘛。 冇 错， 啱啊。 虽然咧，套戏两个几钟啦，咁所以咧，系啊，一路戴住个口罩咧，其实我都觉得辛苦，但系冇办法，呢个系一个而家城市里边一个指定嘅动作。你 系 公众地方，你为咗自己，为咗人哋，你应该继续戴。 冇错。 咁咯，咁譬如今晚平安夜，如果大家睇戏嘅话，你真系预咗，你真系唔好立乱又除开。佢哋真系有忙嘅。 啊，我真系唔知。 系啊， 但我都唔会嘅。系啊，诶，你系咪睇诶《奇乐李维 B》嗰套啊？ 冇错，《奇乐李维》都系 B 嗰个。 奇乐李维高 B， 高 B 系有啲叫网络，唔知咩 Matrix 咩咩咩，系咯。OK， 哇，好嘢啊， 正啊， 都几好瞓嗰套戏啊。 OK， 我唔系 你觉得啫？ 哇，你呢度咁讲，阿嫂唔高兴啊。 嗯。 都唔係啊，佢就最緊要佢就係陪佢啫嘛。 我最主要 佢就想陪佢瞓咯。 其實屋企人喺埋一齊咧，點樣都好嘅，睇一套戲，食一餐飯啊。咁所以希望今日大家咧一路同我哋三個鐘頭，今日犀利啦！今日呢個風騷 rap 歌大賽， 冇錯， 哇正啊！ 試 battle 啊， 冇錯，試 battle 咧，不如講講我哋今日有啲乜嘢嘅準備。 Coming soon 嘅啦，因為 coming soon 啊！嗱，一陣間咧，其實當然啦，喺十一點到十二點鐘嘅時候，我哋就你又知唔知啦？咁今日我哋有一個加長版本，亦都有一個就嘉賓版啦， 名人版。 咁我哋請嚟嘅嘉賓就係。 Dr. Chan 系， 以前出席过我哋呢个节目，解答咗好多小朋友嘅，冇错啦吓。咁又会出啲问题俾我哋估嘅， 系啦，当然我哋都会考考佢啦。 咁梗系要考佢啦。 去到我哋嘅重头戏嘅就系十二点到一点钟呢一个钟头。 即点即升。我哋上几个礼拜咧就唱歌嘅模式，咁啊今个礼拜整啲新意啦。 系啦，我哋有呢个 hip hop battle， 哇，正 ，rap talk。好嘢！ 我已 经 准备好晒 啦，我都 系 啊， 我寻日一年 冇乜 准备， 我系比较懒嘅。 你系唔需要准备嚟嘅， 你又巴闭咧， 我随便噏几句算。 佢条河流简直就系大江大河。 咁样嚟嘅啫，同埋都有我哋嘅点唱时间，喺十二点半啊。好，继续我哋嘅圣诞开心心啊！呢个早上风骚快活人， 继续留言啦。 收到 Weapon 嘅信咧，佢话咧同埋一个圣诞树好靓嘅。 系、哎、啊，多谢你啊！ 他說我好耐之前都睇你嘅节目噶啦，嗰时啱出嚟做嘢，咁啊朝头早起身咧食住早餐听你嘅节目啦，门口都唔出嘅，阿妈都系咁催我，够钟啦，咁样切刀啦，转眼间已经过咗好多年啦吓，好疏离啊呢个世界。不过回归咗风骚之后咧，好开心嘅，听住多谢晒 Winnie。 嗯，冇错，希望 你俾我哋同埋寄俾我哋嘅圣诞树。 OK， 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位于中大校园的民主女神像，朝早被校方移走，现场留有摆放民主女神像的痕迹。有学生朝早到场了解，对民主女神像被移走感到失落，没想到在毫无预告之下和没有先兆之下被移除。他指出，民主女神像在不少中大学生心中属于地标，不论大学迎新活动或者社运等等，都会以此为聚脚点。另一名学生就对校方做法表示愤怒，又指中大经常强调人民精神等等，但是就作出有关的决定。中大发表声明说，大学从未准许这个雕像在校园展示，亦都没有任何组织为这个雕像的维修和管理承担责任。大学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之后决定移走这个雕像。专家建议18岁或以上人士应该接种新冠疫苗第三针，而12至17岁青少年可以接种第二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早前顾虑青少年接种第二针后出现心肌炎，但有数据支持两针之间的区间不少于12个星期，心肌炎的风险减低。他又说，本港基本上是动态清零，如果没有迫切需要，第二和第三针可以相距6个月。对于专家建议，强烈建议18岁或以上人士第三针接种伏必泰。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专家主要考虑中和抗体数量，但认为如果要增加覆盖率，就要给予市民有选择接种科兴疫苗。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表示，港大及中大的最新研究發現，打三針伏必泰疫苗的抗體水平很高，因此認為市民如果打了兩針伏必泰或科興，第三針應該接種伏必泰。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今次研究是針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的中和抗體，打三針伏必泰或兩針科興加一針伏必泰仍然有足夠抵禦。他又說，香港並沒有 Omicron 個案在社區流行，一段時間亦沒有本地個案，暫時風險不高。另外，一名機場洗手間清潔員初步確診，懷疑帶有 Omicron 變異病毒株。許樹昌表示，患者已經接種兩針科興，工作地點相對高危，他認為機場員工需要盡快接種第三針。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獲得特赦，南韓政府表示，考慮到朴槿惠健康狀況不佳而做出決定，他將於今個月31日獲得特別赦免。獲得特赦、減刑和復權的名單一共有3094人。朴槿惠因為親信干政案在今年1月被判有期徒刑20年，罰款180億韓元，在首爾看守所服刑。至於另一名前總統李明博未被列入赦免名單。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5点，升41点，成交金额2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0点，跌143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升2.6；阿里巴巴113.5，升2毫；京东集团263蚊，升3.4；美团225.6，跌1蚊。保利協鑫能源2.64，升毫二； 快手76.5元升毫半，华润电力27.95元升3毫，比亚迪股份261.4元跌4.8元，中移动47.35元升7.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9，日元114.3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3，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2。日經平均指數報28,821點，升22點。港金現價報16,85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2.27美元，賣出1,812.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军营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国际金融中心。重复多次，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军营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国际金融中心。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昌华街嘅慢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印度会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印度会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受到坏车影响，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世贸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绕道嘅支路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绕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咁今日咧系平安夜嘅关系，交通上面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由下昼嘅2点钟开始，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将会封闭。港铁今晚咧就会维持正常嘅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电车方面咧就会延长服务去到第二日嘅凌晨2点30分。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1点钟。部分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同样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可以浏览运输署的网页或者致电巴士公司查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会喺2022年4月30日起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Sarah， 小强，圣诞节有咩愿望先 ？Michael， 圣诞我最想同朋友一起分享过去一年各自嘅故事。小强，咁你呢？ 只要有人陪我癫陪我笑，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咁就送部收音机俾你就最啱啦，因为只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满足晒你哋嘅圣诞愿望。 圣诞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咁空气之中呢有位May呀，佢呢早晨呀，可唔可以呢点唱俾我朋友听呢、原来呢位朋友係揸电车嘅。电车呢喺圣诞节夜晚呢係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可以消闲嘅节目、因为电车慢慢地啦，浪漫啦、可以睇下风景啦咁样下。今晚呢佢仲要收夜添，咁所以呢想点唱俾佢听呢，佢唔係一个人家，仲有你一班好朋友，同埋呢想係希望佢继续开工亦都开心啲囉，圣诞快乐。 喂，接佢放工都几正 喎。你去呀。好，小朋友咧系会接你放工噶，小心啲啊！ 你边个站啊？系啊，叮叮， 系叫佢小心啲，见到个好面长嘅人， 快啲走， 快啲， 唔系即刻唔周公园开揸翻架电车 站，咁啊，飞站。 咁唔单止呢位电车司机啦，咁啊好多嘅交通工具啦。咁我听讲今日下昼两点已经开始有啲交通嘅特别措施，咁如果想大家出去玩咧，都要留意住啦。 哦，除咗话你话即系交通安排之外嘅话，大家都要小心啲啦。譬如可能就系有啲地方嘅话，好可能嘅就系唔知会唔会有封路啊，又或者有啲咁嘅特别嘅交通安排，都要留意咯。 同埋咧，如果真系想食圣诞大餐咧，我谂今晚除咗自己整之外咧，你如果想订咧，即系都已经 没有啦， 好问噶啦。 系啊，睇下你圣诞大餐咩定义啦，系咪？如果食个好嘅叉烧饭，当唔当系一个圣诞大餐？ 黯然销魂，真系黯然销魂。 丁啦，有个汤啦。 即系几多？即系疫情之前咧，即系以前即系仲会出去玩下，即系好多嗰啲圣诞嗰啲咩酒店嗰啲咧，全部成两三个月前三月前你已经要 book 噶啦， 我谂而家都系啦， 系啊， 其实你话虽然系咁，只不过系喺嗰个地方嗰个处所里面嘅人数比较少啫嘛，但唔系代表佢唔开啊嘛，系咁啊，即系仲难。 有冇参加过一啲类似呢啲咁样咧？好有印象。我记得嗰时我试过有一次咧，咁啊系啊 countdown， 即系新历新年，即系三十一号， 五日之后咁样系咪？ 咁嗰晚咧有烟花嘅，咁嗰个系一间酒店啦，咁啊会有一啲嘅 set dinner 啦， 冇错。 咁好啦，咁啊食佢咧，但系佢嘅规矩咧就。好啦，食到咁上下就嚟放烟花咧，佢就叫你将啲唔贵重嘅嘢摆翻你个位，然之后咧就全个餐厅啲人咧就出晒出边 个 露天嘅露台，咁就一齐睇烟花， 正啊！ 睇烟花再入去再食，哇！ 砰砰声， 成件事真系好鬼完整， 好 warm。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book咗有一间酒店房，就系同屋企人。一齐睇烟花，咁就晏昼嘅时候咧已经 check in 啦，咁跟住就会喺下边嗰度咧就已经玩啦，咁啊差唔多要谂住放烟花，因为八点几放噶嘛，咁就喺六点零钟嘅时候咧已经就喺附近嗰度可能系买啲嘢食啊，或者系嗌啲 room service 啊，咁样咧就上去个酒店房咯，咁跟住咧哇一路就好开心啦，咁啊睇烟花咁啊倾偈玩啊笑啊咁样，然后之后咧就可能系有部分人嘅话佢哋哦要离开嘅就走啦，因为可能有自己啲 party 或者有自己地方去开，咁就系有啲可能屋企人嘅话喜欢嘅。就喺嗰度继续瞓一晚，咁就到第二日嘅话咧，就系十二点零钟嘅时候先至 check out。嗰次系好难忘同埋 book 酒店房最好嘅咧，就系因为你明知道咧下边好逼人， 系 啊，但系咧你自己间房咧好松动，同埋同啲朋友啊咁样，即系唔使太过逼嗬。 但系去嘅时候你就要真系 早啲去咯， 早啲去， 你都话晏昼 check in 好多人啊，佢哋晏昼 check in 啫，但系我就要仲要做嘢啊嘛，咁我就要做埋嘢之后，跟住先仲要揾地方泊车，泊完架车之后先至上。 呢啲日子泊车都系一个问题嚟， 系 呢个系一个大问题啊！你头先都讲啦， 泊车系一个问题啦，走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冇错， 无论你系行路走、泊车走，都系好大嘅问题。我试过泊呢个尖沙咀某一个海咩商场咧，即系有个露天停车场嗰个咧。走都我谂半个钟， 有排啊，系啊，要排队啊嘛， 全部人一齐走嘛，全部一齐走，咁你嗰条龙，哇，由上边一路兜到落嚟，同埋佢出嗰个马路又等，又要等，因为出边有一扎车啊嘛，走都成大半个钟啊。 我觉得最难忘有一次嘅就系我要喺某个地方度做苹果同倒数啦， 倒数 完之后，其实即系你冇办法， 冇得走咯， 你只可以嘅就系喺佢实施嘅呢个交通限制之前咧，就四点钟你就已经要将架车泊喺附近， 因为如果唔系入唔到啦， 冇错，佢已经。唔俾你入啦， 唔俾你入。 咁甚至乎嘅就系话佢封晒成条街，你基本上系只可以个人去流动嘅啫。咁就系喺附近嗰度咧，泊低个车啦，泊咗个车之后，你喺度等啦，等到嘅就系夜晚黑，你开始 countdown 完之后，你谂下你几攰，你由晏昼四钟开始啦，已经喺度附近游弋。到完咗之后嘅话，我仲要去搭地铁去翻我泊车嗰个位置嗰度攞翻架车。但我发觉就系一落到去下边嗰个地铁站嘅时候，简直嘅就系咧人山 人 海， 再乘十， 水泄。不通，咁跟住仲要系嗰个车系，我谂系起码过咗五六架，你先至叫做埋到， 明白， 埋到里边， 近呢个 系啊，哦，即系 苦过一年。 唔好咁啦，开心就好啦。 我完咗个 countdown 之后嘅话，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系四点， 四点 一 样。O K， 四 喺街上面折腾咗四个钟， 折腾四 点钟。 马老师有冇啲经 验？我多数都系同人去玩啊，咁样样，少揸车，因为有车嗰时都冇唔。 唔系你行路都行唔到噶，唔系净系揸车。 系 啊， 你我试过放完烟花咧。你知你企喺原地已經唔使走， 因 為後面全部都係人嚟嘅， 你 即 係向同一個方向行，係咪？你翻轉頭都唔俾 啦。冇錯，但我都中意呢啲咁嘅感受嘅，人山人海呀，逼下逼下咁樣樣咧。 即係平時冇乜人睬佢， 係啊，平時 都 係啊， 冇錯，即係大家都喺度。 走啦走。 係得今日係咪？大家出街就逼嘅時候就唔會嫌棄你咯。 好享受平安夜嚇，翻嚟我哋會有 老妹周記。 Last Christmas， 有呢首歌曲送俾大家。 老妹周记。平安夜，今日是平安夜，想跟大家讲下平安这两个字。当你上网打平安这两个字，它被定义为没有事故发生，没有危险，亦都指心境平静安定等，没了险，没遭受到损失或者是损伤，经过艰难的历程后平安度假。亦都有关于平安的成语都很多的，例如说平安是福、一路平安、出入平安、平安自在、四季平安等等，都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平安代表圆满、健全、和谐，亦都为大众所追求的，有如健康、快乐。我们保平安有平安符，放在身边就会有一种被护荫的一种感觉。每年的12月24日，主耶稣降世的前一天，正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人类有了拯救的盼望，所以将这个夜晚定为平安夜。真正的平安是心里的平安，是一个人的灵魂深处的平安，不单只是代表着祥和，背后亦都团圆和有希望美好的意义。大多数人他们都会选择和家人或者是朋友聚首一堂，吃大餐，在火炉旁边弹琴唱歌，共聚天伦之乐，享受朋友之间的情谊。一个幸福、祥和或者是狂欢的平安夜，期待圣诞节的到来，互相祝福，交换圣诞礼物，真是一个一年当中充满喜乐和温馨的日子。有一篇文章讲到平安，他说是朋友之间最深切的祝福，是亲人之间最深切和热切的盼望。平安是拥有一份友谊，不能割舍的爱。平安是父母的健康、儿女的快乐、事业的平稳、家人的健康和睦，抛开尘世的一切纷扰。平安亦都是一份淡然的心境，一种宁静的心态。平安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简单的快乐，就是你手中找住的淡淡的幸福。平安自有平衡和安宁的含义，无论你是显贵定是卑微，有钱定是没钱，对于每个人来讲，平安都是你最渴望最难得到的。平安是福，寄托了多少人对于生命珍重的挚爱。平安亦都是一种的心态。生活之中虽然有太多的不平事，但只要顺其自然，笑对人生，淡泊明智，平安就会相伴一生。平安亦都是一种状态，如蓝天行云，无狂风暴雨。追求平安亦都是我们人的本能，历尽沧桑之后，对平安是福这四个字应该会有更深的感悟。生老病死固然是人之常情，我们的生命转眼即逝，因此更加要懂得珍惜感恩，懂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都是生命的赐予。无论抱怨、怀恨或者是心灰意冷，都是自我剥夺自己的宁静和幸福。心态决定一切，观念影响心境，淡薄或通达都是引向平安之路。今日全世界仲系受到疫情嘅肆虐，世界上有啲地方仍然遭受战乱嘅破坏，天灾嘅游轮，外在嘅平安仿佛系要靠每一个人嘅努力去达至。至少喺呢一个晚上，我都期望世界上每一个人拥有佢哋内心嘅平安，衷心咁祝福大家平安自在，并祝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gone, all is burne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quake at the sight. 这个圣诞节，无论你是哪一个身处何地，都希望你过一个平安、开心、愉快、健康的圣诞节。 衷心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甚至死人贵都是、 我都是的， 我都希望这只贵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 没错，咁样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你又知唔知啦？咁今日都系问一啲唔同嘅问题，咁同埋今日咧犀利啦，我哋有 Doctor Chan 啊，儿科医生咧就会问翻一啲，唔知系咪关于小朋友嘅健康啦、身体啊等等啦，冇错啦吓。 学嘢啊！ 有啲嘢咧，我哋平时你会唔会即系上网 search 啊？啊呢个系咩病或者诶咁样唔舒服？ 会噶会噶， 即系有时都系估下估下，咗网上啲资料又未必完全真实啦，或者详细啦咁样。咁啊， 但有时好惊噶，睇完之后你发觉咧就唔 知咩病都有， 系好似佢全部讲嘅， 有可能系咁，有可能系咁。 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儿科医生咧，约到我哋嘅好朋友啦。咁啊，就系阿陈医生会上嚟咧，同我哋咧先俾我哋考，跟住佢考翻我哋转头， 冇错啦。 咁啊，当然其实仍然继续希望咧，就我哋所有嘅 fans 咧都可以系留言啦，话俾我哋知。咁啊，今日你会点样度过啊？圣诞节你会点啊？仲有咧，就我哋嘅圣诞大点唱咧，就会系喺12:30。半之后嘅， 冇错。 咁大家亦都可以咧，俾我哋你嘅点唱名单啦，以及咧就系你想听到啲乜嘢歌啊。 冇错，到时咧就可以打18723888，我哋靓咧 Tiffany 就会听大家电话噶啦。OK， 好。咁啊，多云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先听11:00新闻。 系累计596,000+个案，而 Omicron 个案增加16宗，累计262宗确诊。 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两日低于7000宗。分析认为政府月初起收紧防疫措施或者起到效果。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明日抵达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8点，升34点，成交金额3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0点，跌18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2.2；阿里巴巴113.4，升1毫；京东集团262.4，升2.8；美团226.6，冇起跌。中移动47.45，升8.5；保利协鑫能源2.62，升1毫；华润电力28.48，升8毫；比亚迪股份259.4，跌6.8；友邦保险78.7，升1毫；盈富基金23.38，升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9，英镑10.46，瑞士法郎8.497，澳元5.644，加元6.085，人民新西兰元5.313。歐元8.835，每百元對港元6.81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88。日經平均指數報28,821點，升22點。港金現價報16,850蚊，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4.61美元，賣出1,815.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一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啦，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印度会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交通都系正常翻啦。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军营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里安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赤柱峡道去柴湾方向，近住赤柱村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赤柱江秋水站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洋屋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全清交汇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支路一段就慢车，龙尾在环宇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啦，咁今日是平安夜啦，由下午2点开始，中环的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的威灵顿街和德记立街都会封闭的。咁另外港铁啦，今晚会维持的正常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电车会延长服务到凌晨的2点半，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的1点钟。咁另外部分的巴士啦、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咁详情咧就可以睇翻运输署嘅网页啦，或者系打电话去巴士公司查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深深 上瘾， 心甘情愿， 心有灵犀， 心花怒放， 心狠手辣， 心旷神怡啊， 心血来潮， 心跳唔好俾佢停。 都市人一望夜望，压力大，机器好易坏，心血管疾病随时静悄悄来袭。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同你深入探讨护心心得。今晚7:35，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你哋唔好呃我，真係3个月就可以？ 信我哋啦，为期3个月嘅 T-Box 升级转型计划提供免费支援，可以帮你提升企业竞争力，达成升级转型嘅目标。 T-Box 专责团队会根据你嘅需要，例如品牌升级、电子商贸、生产及供应链方案，或者系市场开拓，推荐合适嘅服务噶。 合适服务包唔包括商务资讯、工作坊、政府资助、市场资讯同埋交流机会噶？等我哋呢啲中小企业可以掌握市场趋势，提升技能同埋扩展商脉。 你头先讲嘅全部都可以提供俾你， 而且呢个 T-Box 升级转型计划系费用全面噶，所有喺香港注册嘅公司都可以参加。 咁好，等我都即刻上贸发局网站睇多啲相关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首先欢迎我哋嘅嘉宾 Doctor Chan 先。Doctor Chan 早晨 ，Hello Hello， 早晨。咁啊 ，Doctor Chan 我知道今日咧，虽然咧系呢个平安夜嘅日子啦，但系都系好忙碌吓。咁啊，今朝又巡各大医院啦，咁晏昼又要探妈妈啦，又要睇其他嘅病人啦，咁样吓。今日都抽空嚟我哋呢个节目做嘉宾啊，咁啊，问题多谢晒。 各位早晨， 早晨。我贪心症又嚟啦。啊，医生，我觉得我有冇咩问题啊？ 你系马姑 成 个 人都有， 你今日系。马姑娘， 你成个人都有一个问题， 即系眼白有冇啊？ 非常， 佢冇眼白噶。 阿马姑娘非常靓仔咯。 阿姑娘非常靓仔，好得意。 咁同埋咧，头先阿瑞瑞咧就提议 ，Doctor Chan 都有个唱歌能手， 冇错啊。 咁所以一阵间嘅情商，听下阿 Doctor Chan 可唔可以帮我哋咧送翻首歌曲咧，系俾听紧嘅。 因为 Doctor Chan 其实头先咧，佢话佢好惊，咁就吓你点会知道？就我以前唱歌嘅，我话系啊，你唔记得咗？其实我有一次同佢咧两个喺度倾偈谈，系啦，我就喺同佢喺出边嘅时候喺度倾偈，跟住佢话俾我听嘅就系佢做过啲咩嘢嘅话，我一路都记喺个心里面，佢竟然话 佢系一个唱歌能手。参加过 choir 系嘛？ 唔知系 choir 啊，佢唱 opera。 曾经， 好啦， 医生拣呢一首歌啊，我头先我自己背默出嚟打嘅，因为我都系唱 choir 啊嘛。 你唱喂，不如合唱啦，系嘛？马姑娘， 佢话佢以前佢唱过 choir 噶， 系啊， 系啊，我哋系 choir。 但系佢嗰啲 choir 咧，佢后备嘅，即系从嚟坐喺后边嗰啲咧。 我哋打个钉。 有人病咗，好啦，你坐出嗱，唔好唱歌，你坐喺度。頂數算啦！ 你知唔知咧？嗰啲出名嘅歌星咧，即係好似 Pavarotti 咁咧，都係做完 cover 之後咧，跟住嗰個主角咧就有事。 跟住之後佢就上位嘅， 好多都係咁。 所以一陣我諗住咧就俾個位你咧，我突然間就哇彈上頸， 交俾你唱。 係啊， 好咩歌啊？咁你講歌名係咩啊？ 嗱，今日就平安夜啦，咁我哋梗係應下節啦，咁我就可想為大家唱一首叫《All Holy Night》啦。咁咧呢首歌係我自己好中意嘅聖誕歌嚟嘅。 阿馬老爺你識唱㗎咪就？咁你一陣間 由尾唱翻上嚟㗎我。 咁你由尾我想聽你先，你由尾唱嚟聽下，最尾嗰句係咩？ 你條馬尾，你條馬尾， 你由尾唱，你由尾唱。 第二首 尾嗰句係咩啊？唔該，阿馬 尾。 馬尾啦。你條馬尾，開你唱先啦，唱先啦，你咁叻。 你唱先啦。 係啊。 唱一句啊，唱一句啊，嚟啊嚟啊，快啲。All 咩啊 ？All Holy Night 咪 All Holy Night 啊？ 冇啦，冇影響啊！ 好，既然係咁嘅話，就先咧有請就係阿陳醫生啦。咁啊，將呢一首嘅歌曲嘅話咧，就送俾我 哋 所 有 嘅係啦，帶住所有嘅祝福，送俾我哋所有嘅就係我哋嘅風騷發明嘅 fans 同埋聽緊嘅朋友，好嘛？ 好啊！ 好，呢首歌係咪有特別嘅意義？因為今日係所謂講嘅就係平安夜、聖善夜，係嘛？其實就係想講緊嘅就係呢一啲咁樣嘅感覺，係 啦， 送嘅呢種嘅平安俾大家。 係啦，咁啊，當中希望咧大家享受即係呢一年咧有更加多嘅平安同埋喜樂啦。 Oh,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ver pining, till heel appeared and the spear felt its worth.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breaks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Fall on your knees, oh, hear the angel voices, oh, night divine, oh, night when Christ was born. Oh, night divine, oh, night when Christ was born. Truly he taught us to love one another. His law is love, and his gospel is peace. Chains he shall break, for the slave is a brother, and in his name all oppression shall cease. Oh, the world, a star is sweetly gleaming, sweet hymns of joy in great chorus raise we. Fall on your knees, oh, hear the angel voices, oh, night divine. Oh, night when Christ was born. Oh, night divine. Oh, night. Oh, night divine.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吓， 好似喺个 hall 度啊！ 祝大家圣诞快乐， 马老师，马老师啊，你可唔可以唱翻个 Oh No 嗰句啊？你出嚟唱下，即系嗰啲系 Pavarotti 嗰啲，系啊，你 震音， 你唱，唔系你唱 Oh No， 你用个手嚟熬你自己，熬你自己个喉咙啊！试下，好 劲 啊！ 好，多谢 各位，多谢 呢一只歌之后开始。我哋呢一个嘅环节， 好， 你又知唔知？第一个问嘅问题 系啦，你 我先定你先， 我冇所谓，都得， 你先啦， 我先啦。好啦，嗱咁其实咧就想同大家咧要玩下呢一个嘅问题嘅话咧，我就会有四个答案咧俾大家估嘅。 多啲 channel 一齐玩， 好啊，好啦，咁我又揾翻呢一个嘅问题就系、是。 嗱，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覺得咧，香港或者係世界各地啦，都有好多咧就係都好好嘅環保人士嘅。咁、但係其實有啲嘅，譬如可能講緊話，即係環保嘅一啲功夫嘅話咧，有某啲嘅地方，又或者係某啲嘅國家又做得特別好嘅。咁其實咧，又或者就係佢哋會想比較係用一啲嘅就係比較激進啲嘅方法咧，去令到呢一件事會係更加能夠做得好嘅。嗱，當然係人都知道㗎啦。如果要想環保嘅話，最緊要係乜嘢咧？就係、是、冷氣機，係、咪？我哋熱嘅冷氣機其實都知道嘅，就係佢會排放有好多嘅一啲嘅氣體，係會令到咧就係嗰啲温室嘅效應咧係會高咗嘅。所以而家問題就嚟啦，想問一下嘅就係話，究竟你哋知唔知道邊一個國家佢哋係唔俾人裝冷氣機嘅咧？係、完全唔俾人裝冷氣機， 即係當一種犯法嘅。 係啦，唔得嘅，直頭係政府都唔俾你嘅可以裝冷氣機嘅。好，有四個地方俾你揀 ：A. 阿富汗 ，B. 瑞士 ，C. 梵蒂岡 ，D. 北韓。唔俾你装冷气机 ，OK？ 好啦，边个 咁即系话，其实就算系一啲叫做办公室啊、百货公司呢啲、可能冇窗口都唔准装啊，因为有啲百货公司佢真系完全靠晒室内空调噶嘛。 我谂佢所指嘅就系话，屋企嘅即系家居，佢系完全系唔俾你去做呢一样嘢嘅，系啦，咁样 OK。 马小姐，唔好当冇事喎，坐埋一边。 我先用减法先，我哋呢啲好。即係好有計劃， 我知 啊， 醫生，你三位傾下， 好有邏輯㗎嘛。 係啊，我覺得瑞士咧就應該唔會嘅，因為瑞士自由嘅國家。雖然佢哋都係好凍，可能真係未必需要。 個空氣好好。 係啊，所以我排除咗瑞士。 我都 係， 係 好嘛？同唔同意啊？ 同意， 交俾阿醫生啦。 係啦。咁我就覺得梵蒂岡咧，即係基本上佢個重點咧就在於個宗教嗰邊咧就比較重視啦。咁如果其他嗰方面咧，可能佢都會俾翻相當嘅自由俾一啲市民咁樣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咧，學阿馬小玲啊，或者係馬小玲個表哥 馬小強 咧， 佢應該唔會係 係啦。 咁到底 馬姑娘就話唔 係 啦， 北韓啦，又減法 係啦，又繼續減法， 淨係北韓係咪阿富汗啦？係啦， 係啦 ，Michael， 我覺得。兩個地方，北韓一向就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都好緊嘅，好多嘢揸得好緊嘅。 係 咁，但係會唔會係北韓呢？我又覺得 你哋三個冇共識喎。但係你哋可以分別係唔揀。 阿小強， 我揀阿富汗， 我都係咁諗。 係， 我覺得未必係北韓。 誒，你無端端又揀阿富汗，頭先你話佢冇啊？哦，佢排除 。揀完之後咧，我都係阿富汗啦。 我都係阿富汗。到底答案啱唔啱咧？ 三個都是將所有雞蛋擺埋同一個籮，所以是冇人啱嘅。保達， 咁啊即係北韓嘅咯。如果係咁樣， 保達，哎問下 Tiffany 啊， 係啊 ，Tiffany 有冇意思啊？ 現場觀眾 係啦，嗱我哋重複一次啊嚇，就係話究竟啊喺呢一個嘅邊個國家係唔俾人裝冷氣機嘅咧 ？A 阿富汗 ，B 瑞士 ，C 梵蒂岡 ，D 北韓。佢揀瑞士，睇下你跟唔跟啊？ 都可以有機會喎。 为什么你变了立场呢医生 因为已经话了不啱了嘛咁都仲变我一定要根据这个 人家都话不啱了 与时并进明白吗 我觉得你要变种 啊 我都变种我都跟了 瑞士 瑞士 Delta 都变了 Omicron 不就是咁都仲变 是 Visa 来 啊 Tiffany 你是不是知道的其实 你都是估的你们可以不跟的他是估的咋佢估咋？你哋可以唔跟噶？ 照跟啦！我哋好一致噶，我哋。 O K， 哇，真系明白，全部都跟系咪？ 系啊 瑞士系啱嘅。因为咧，瑞士人咧，佢哋嘅环保嘅意识咧系非常非常之高。 但 系 呢个系几时开始唔准装 噶啦？ 系 佢哋嘅呢个国家嘅话，生活水准好高，而生活嘅环境嘅话咧系非常之好。冷气机里面嚟讲嘅话，一啲嘅化学物质咧，为对于空气咧系有污染嘅，所以咧佢哋系要减少呢一种嘅污染咧，整个国家禁止使用冷气机。 但系几时开始？ 其实 最近嘅 即系其实系冇讲佢有几耐咯。但系总之嘅就系佢哋系禁止会咁样做咯。 好， 不過我記得嗰陣時瑞士政府都問過我嘅，我唔記得 問你意見啦， 問咗我， 同埋你可唔可以唔好入境啊嘛？我知， 唔係上次個瑞士公主同你食 high tea 嗰時傾係嘛？ 係啊，叫你死開啲啊嘛， 食 high tea 啊，你知嘛？ 死開啲，食 high tea 變得死開啲。 你聽錯咋？唔係叫你食 high tea， 係叫你死開啲。好啦，喂，嗱，到我問， 係。 好，古人讲五毒吓、啊，五种毒系边五种毒呢？有蛇啦、蝎子、 蜈蚣、蝦毛同埋第五種係咩咧？我而家俾答案大家啦嚇。首先我讲个背景先，南方有啲地方嘅民族认为每年夏历五月端午时候咧，五毒就会滋生啊，咁所以叫啲人咧要避开五毒嘅。头先讲咗啦，五毒包括有蛇、蝎子、蜈蚣、蝦毛，最后一个系乜嘢呢？以下嘅答案请你揀一个：第一蝙蝠，第二蜘蛛，第三小强即系曱甴，第四壁虎，第五黄蜂。即系嗰啲吉人会有毒嗰啲啊，即系真系会肿嗰啲。五毒系讲蛇、蝎子、蜈蚣、蝦毛同埋咩咧？第一蝙蝠，第二蜘蛛，第三曱甴，第四壁虎，第五黄蜂。正确答案 有毒嘅话，即系其实嗰样嘢，其实基本上佢系有毒啦。譬如头先你讲紧嘅，譬如蛇啊，咁佢有蛇毒啦， 系啦， 系咪？蝎子嘅话，佢咬人嘅话，你又会中毒啦。咁即系其实佢俾我哋嗰四个选项当中嘅话，系要有毒嘅嘢咯。 我拣蜘蛛， 咁就系要 問我都讲得拣蜘蛛， 我都觉得系蜘蛛， 因为曱甴就应该唔系噶啦。 系啊， 曱甴系污糟啫嘛。 系啦，同埋个样子 系啫嘛， 系啊， 小强咁啫嘛。 黄蜂有用噶， 系啦。 但系黄蜂针咗人嘅话，佢哋不过佢就 嗰啲叫做过敏啊， 过敏啫，讲嘅唔系有毒。 未必是有毒啊，所以我哋一致裁定啦， 即系一致裁定啊， 系嘛？ 我哋问，使唔使问埋啊 ？Tiffany 啊 ，Tiffany， 你觉得 ？Tiffany 你拣咩啊？ 嗱，第一系蝙蝠，第二系蜘蛛，第三系曱甴，第四系壁虎，第五系黄蜂，第四 死 死 四系咩啊？四系 壁虎。 壁虎唔系嘅， 有益嘅 系啦。壁虎系 friend， 壁虎跳墙啫，哦，壁虎跳墙系啦，壁虎系甩尾嗰只啊嘛，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盐蛇咯， 系啦，系啦。 你知唔知我第一下咧，我系谂住拣呢个噶都 系咩？壁虎系 friend 嚟嘅， 咁 你使唔使转先？ 转，我跟你。 我是跟蜘 蛛 的， 是蜘蛛，是蜘蛛， 因为呢排蜘蛛是比较 hit 啲啊。 系啊，三只蜘蛛， 系啦， 三只蜘蛛，一个壁虎。 好，正确答案 有冇人啱？ 有 人啱，正确答案系 壁虎。 哇， 壁虎， 上网查下啦。壁虎就系五虎之一，犀利吓！ 今日 佢做咗肥油个位，做咗肥油 好犀利， 系啊！ 我哋变咗 做咗肥油个位。 我连陈医生都错连错两条，你可唔可以俾佢挽回成咧？ 我讲到明，我讲到明咧，我嚟到谂住问问题啫。 马老师，到你啦。 好，到你啦。 好， 问题。 我记得咧，我细个三年班咧就读过一本书，就 The Stories Behind the Great Traditions of Christmas。 讲咩？你讲多次 啊！好 sophisticated 你个人。 三年班读，你冇读噶？ 系 系哎呀， 我真心听唔到你讲乜。 同你啲学校唔同。 我净系听到 The Story Behind 乜嘢啫 ？The Story Behind 小强，我哋想睇啦。 唔好啊，好污糟噶。The Story Behind 小强 ，very dirty。 哎呀，哎呀， 东碌东碌， 哎呀，好，我直接入话题。你知圣诞节咧有啲叫士力糖，红白间嘅， 知道 呢啲士力糖咧，原来咧就系德国嗰度发明。 系 点解会发明咧？就系第一，我有几个答案啊。 你死啦！我睇过。 你讲，你讲，你讲， 系 唔紧要，我哋识咪识咯。咁你真系有读个段， 我哋今次肯定跟紧佢。 Sorry， 我系士的糖。 乜例如咧，系二年班读噶啦，系咪？ 我系幼稚园已经读住， 即系高材生。 喂，两分钟，快啲！ 今日啲主持好 h i 咁咧，其实咧就点解会有呢啲糖咧？就系咧嗰啲细路仔咧教糖嗰时咧，四个答案点解要即系俾 士力糖 嗰啲？佢哋咧就系第一，佢哋太嘈；第二，啲细路仔过嚟踢波，系啦，咁啊用啲糖引佢翻嚟啦。第三就系啲家长咧就谂住喂啲糖嘅过嚟教糖啦，唱下诗歌啦咁样样。第四个咧就系咧。 快啲喂！ 第四个咧就系唔知点解就有啲士力糖 哦， 搞错， 一定唔系呢个啦。 第四个 一定唔系， 边咁求其啊？ 你真系读嗰段 story 十个 士力糖， 你幼稚嘅时候嗰本嘢点讲？ 咁系咪因为引佢哋啊？ 我觉得唔系太波系嘛？ 唔系，你讲一次 。有几个答案嘅，我记得咗个排序啦。就系第一，嗰啲僆仔唔好踢波啦，入嚟教堂啦。第二就系话啲细路仔太嘈，俾粒糖佢执住个口。第三就系啲家长话：喂，有糖啊，快啲入嚟听诗歌啦，听道理啦。 系。 我觉得系 C 咯。 跌咧跌就系唔知点解， 佢作个兜咗， 一定唔系跌， 作唔到啦， 一定唔系跌，系系系。 我觉得系因为佢教堂嘈系咪咧？所以俾啲 糖佢把口 系咪咧？ 所以俾啲糖佢哋， 因为教堂就好似宁静噶嘛，可系咪？ 即系糖嘅就系红白间嗰啲啊， 系红白间嗰啲。 咁啊食咗就即刻静晒啦。 系咯，点解要整士的样咧？你嘅意思系咪想问？ 容易攞系咪啊？ 点解？士的样都有 the story 噶喎。 哇哇咁犀利！ 系啊，因为嗱个点解整个士的样咧，就系话等啲人咧就啊呢个就系耶稣嘅一个拐杖， 个 牧 牧 羊人咧就啊， 明白。 我读咗呢一 part 咋，我以为。 点知就唔行？ 你知唔知？我以为你问我就点样去做成士的样？ 我转话题，我就问你，我点解做成士的形状咧？ 系耶稣个拐杖， 系啦，啱啦，人人嘅意思， 好嘅，啱晒，好嘅，皆大欢喜，中晒。 其實 係 咩啊？ 其實係啲細路仔太嘈，俾啲糖佢， 係啦係啦，安靜係啦係啦， 好嘢！我哋下次用呢條橋對阿馬少龜好喎。 好啊， 馬少龜嚟 講廢話嘅時候，俾多糖佢食下都好喎。 係啊， 誒好啦，十一點半啦，翻嚟我哋繼續由阿醫生問我哋問題。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位于中大校园的民主女神像，朝早被校方移走，现场留有摆放民主女神像的痕迹。有学生朝早到场了解，对民主女神像被移走感到失落，冇谂到在毫无预告之下，同母先笑下被移除。他指出，民主女神像在不少中大学生心中属于地标。不论大学迎新活动或社运等等，都会以此为聚脚点。另一名学生就对校方做法表示愤怒，又指中大经常强调人民精神等等，但是就作出有关决定。中大发声明说，大学从未准许这个雕像在校园展示，亦没有任何组织为这个雕像的维修和管理承担责任。大学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之后决定移走这个雕像。岭南大学凌晨移除校内的六四浮雕，并以油漆覆盖民主女神喷漆画像。岭大学生会编辑委员会表示，据悉六四浮雕被拆件，移至流里院闲楼储物室。岭大学生会代表会临时行政委员会表示，十分遗憾同失望，批评校方凌晨时分作出有关行动十分猥琐同可耻。强烈谴责校方企图抹杀历史的行径。委员会主席唐建乐说，有学生清晨大约五点发现校方拆除位于梁球居楼外空地的六四浮雕，现场有保安和职员以电筒照向学生，又抄低学生的学生证编号。他又说，校方朝早七点要求在楼里院闲楼二楼学生会的学生离开，大约两个钟头之后解封现场。疫情下未能外游，部分人选择在圣诞假期参加本地游。中盟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表示，未来一星期每日都有50至100人出发，部分人随团坐船到蒲台岛等相对偏远的岛聚郊游，部分就选择到绿色旅游景点或参加美食观光团，团费由100多元至到700元不等。他又说，业界仍然困难，希望内地和香港早日通关，期望农历新年后可以开放大湾区旅行。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绍荣亦形容，业界寒冬仍未过去。他指出，今年圣诞假期有度假设施的四五星级酒店，房间预订率达80-90%，但所赚的钱只能维持到酒店基本开支或现金流。日本政府表示，不计划派遣政府代表团参加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記者會說，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和日本奧委會主席山下泰裕等將出席北京冬奧會。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等國家早前相繼宣布不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已經說沒有計劃出席。報道說，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內要求政府不派員出席的呼聲增加，令岸田文雄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十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依家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9点，升46点，成交金额43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4点，跌10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6跌个二，阿里巴巴113.5升2毫，京东集团263元升3.4，美团224.8跌个八，中移动47.75升1.15，华润电力28.5升8.5，保利协鑫能源2.6升8仙，比亚迪股份261元跌5.2，中国软件国际9.01跌1.79，信宇光学科技、友邦保险系78.65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9，日元114.3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2，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5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6,90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44美元，卖出1,8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太子道东去土瓜湾，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出。西行咧就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赤柱村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国会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都系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杨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系排到青衣北桥，近住青衣城对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德士古道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葵涌公园对出。咁今日系平安夜啦，交通方面咧有啲特别嘅安排噶，由下昼嘅2点钟开始，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同埋部分威灵顿街，仲有咧德记立街都系需要封闭。港铁今晚咧就会维持正常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电车方面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第二日嘅凌晨2:30。中区半山自动扶梯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去到凌晨1:00。部分嘅巴士专线、小巴路线同样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咧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或者致电巴士公司查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天寒陪住你，圣诞好彩蛋。 我是发漂亮的圣诞花，天天都快乐向上爬。 哇，敬文，你首圣诞歌听到我飙晒汗啊！ 子豪，飙汗就啱噶啦，因为我想送一个温暖嘅圣诞节俾玩玩星期天嘅听众朋友啊！ 我系话飙晒冷汗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应怎么启齿？ 一众二台 DJ 同大家跨越圣诞，迈向新年。 愁和爱，风雨霜，不会天天到南方。 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一月一、一月二号晚上九点半到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难忘回忆由二零二一延续至二零二二。 二台万岁！二台加油！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名人版？我哋由 Dr. Chan 问我哋一切专业问题。 好啦，都系轮到我出招啦。 好，听下先啊。 好啦，嗱唔使惊嘅，难唔到你哋嘅，你个个都咁聪明。嗱，第一个问题，咁咧我哋咧都好传统咧，啲老人家上一年代咧，成日都话咧啊，发高烧小朋友咧又会烧坏脑啦，甚至有人抽筋啊，好担心等等嘅。咁其实咧， 烧坏脑会点噶？系啦，系咪好似佢咁样？ 佢 烧坏脑有啲乜嘢症状啊？ 烧坏脑 同埋系咪真系会有烧坏脑呢回事噶？ 问得好啦，咁个问题咧就系问究竟有冇烧坏脑嘅咧？ 当然 就冇咁简单啦。不过阿丽瑞都好听书嘅，其实冇烧坏脑啦。不过我哋就话有啲叫做脑膜炎啊，或者有啲嘅脑炎等等咧，啲细菌或者病毒上咗脑，咁啊伤害咗个脑部咧，咁就导致到有啲唔好嘅反应咧，咁可能即系统称。 好似你隐约记得佢讲过， 系 即系唔系嗰个 temperature 令你坏，系啲细菌。菌入咗脑之后令你坏， 哇！真系好乖喎，呢班同学仔。 我记得啦，当日系十一点十八分讲嘅。 烧坏脑咪咁啦，系咪？乱屈嘢系咪？烧坏脑咪 记埋啲唔应该记。 系啊，呢个咪烧坏脑， 聪明咗系嘛？好啦，咁啊问题就系咯。嗱，咁咧其中一个咧影响个脑部感染嘅咧，就叫做脑膜炎嘅双球菌啊。咁咧其实咧就有好多品种嘅。嗱，咁啊个问题啦嚟咯。咁咧其实好传统咧，我哋话有 A 型啦、B 型啦、C 型啦。W 型咧同埋 Y 型，个问题就系问究竟喺香港最常见系边型咧？ 哦， 嗱，我再重复多谢，系啦 ，A B C W Y。 但其实 A 代表乜嘢噶，或者 B 代表咩？有冇一个字喺后边噶？ 点解会叫做 A 型啊？ 其实咧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即系等于只流感有甲型啦，有乙型啦，等等咁样。咁其实系啲科学命名嚟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咧，点解问呢个问题咧？嗱，你答完之后我会解释嘅。咁首先咧睇下估下咯，究竟系 A B C。W Y 边只系最常见咧？ 呢个系撞嘅啫， 撞 嘅 啫，不如一人估一个咯， 好啊，撞啦， 我估 W， 我唔系估嘅，我读翻嚟嘅， 你解释系 Why W H Y， 仲有咩话 A B C 啊 ？A B C W Y， 哦， 咁啊，咁我拣 B 咯 ，Why。 佢揀 Y 嘛？ 點解要係 B 咧？ 隨意估嘅咋？我哋鬼知啊！ 即係我哋三個有三個嚇，有阿 Michael 咧就係揀 B 咩啊？ 跟住咧我就係 第四 人， 又第四 人， 係第四人， 即係 W 同我一樣。 啊幾好！ 即係我哋有一個 B， 兩個 W， 一個 Y。 啊，好啦，咁啊答案就係咩咧？ 有問有問中。 有， 紧张啊！ 即系其实考试有时你会间唔中撞中， 要 噶。你西走错一个先， 嘈啦你！系十一点十八分嘅时候你学噶嘛，唔记得咗而家。 好啦，十一点十九分我哋讲答案啦。计张系啱嘅， 哦， 系 B 型， 系啦。 不過我讀書嗰陣時咧，一九六零年代， 哎啱啦，嗰陣時未知有呢只 B 嘅，所以話你唔好怪阿小強啊， 我 B 係遲啲先出 嘅，係啦，因為咧其實啲分類咧，其實係近年咧，我哋越嚟越掌握多啲科學嘅數據啦。點解要問呢個問題咧？因為市面上咧，我哋希望係預防啊嘛。咁其實腦膜炎雙球菌咧係有預防針嘅。咁但係咧就分兩種嘅喎，一種針咧我哋過去多數打咧四價針咧就 ACWY 嘅。系啦，咁而近年嚟咧，有只新发现咧就系 B 型嘅。咁点解要分开打呢两只针咧？因为其实香港咧大约有五成嘅个案咧系 B 型嘅。另外嗰五成咧就系啲 ACWY 去分嘅。咁而喺一啲嘅部分欧美国家咧，甚至 B 型咧系占咗大约八至九成添嘅。咁而过去咧，好多家长以为自己都帮小朋友打咗脑膜炎双球菌针咧，但系其实都系四价针，就冇包 B 型嘅。 咁要打五价。 咁所以咧就唔系系分开嘅，就额外打 B 型啦。咁所以呢个咧要提翻咧，即系听众咧都知道哦，原来咧其实你想保护自己小朋友唔好咧，即系脑膜炎啦，或者上脑咧影响个智力啊，甚至一啲长期嘅影响嘅话咧，咁呢个系需要留意啦。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其实呢个咧都来自我细个时候有个经验。咁咧我同屋主啊有个姑姐个仔真系患咗脑膜炎，咁当时咧嗰个妈妈咧就闹个老公啦，最衰都系你啦，成日带佢球场玩，因为嗰阵时咧住喺湾仔附近咧，咁成日去嗰个咩咩球场啦，湾仔嗰、那个即係佢覺得喺嗰啲地方會比較空氣混濁啲啊，容易係唔係㗎？其實腦膜炎係點樣感染翻嚟㗎？醫生 係啦，問得好啊！呢啲咧一般係講緊飛沫啦，或者直接接觸嘅，係啦，咁啊同空氣質素咧就冇直接關係嘅。咁、但係反而咧，如果係即係環境入邊有多啲咁嘅菌嘅時候咧，咁小朋友譬如玩嘅時候接觸咗啦，冇洗手啦，譬如揩嘴鼻啊等等咧，容易感染啦。係啦，咁所以最緊要就係注意個人衞生啦，再加埋如果打埋預防針咧，就可以預防呢個病咁樣。 咁其實而家咧即係當大家都戴着口罩，就算 B B 都戴嘅时候，其实而家系咪应该隔住咗好多呢啲咁样嘅飞沫嘅菌啊？ 系减咗好多噶啦，不过其实都有唔少人士咧，其实喺个鼻腔嗰度咧都有啲脑膜炎双球菌咧叫带菌者嘅，咁、所以有时咧可能佢唔系由人哋去传染俾佢，系佢自己咧系接触过自己小朋友咧去接触到咁样咯。咁啊，头先继章讲咗咧 ，B B 戴口罩呢样嘢咧，其实就我哋唔系太建议嘅，补充一点啦。其实一岁以下嘅小朋友咧，我哋尽量就减少戴口罩啦，因为惊佢咧影响。呼吸嘅，咁呢个根据即系美国嘅研究发现嘅，咁我哋即系一般建议，而家好兴咧就有啲叫眼罩啦，你知戴对一帽，嗰啲咧就比较理想啲。咁当然啦，你话初生婴更加唔应该带佢出外啦，因为始终而家疫情嘅情况都要小心啦。咁但如果系出嘅，都出啲比较空旷啊，郊外亦都会比较理想啲。 我长知识啦， 好 犀利啊！ 好，翻嚟继续由医生嘅问题，而家度气温相对湿度81%，我哋有华仔刘德华。听个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知唔知 ？Dr. Chan 继续问问题啦，吓、啊、第二条问题，头先问咗啦，吓、啊、有关呢个脑膜炎嘅咩型号吓、啊？第二条问题系咩咧？ 好啦，嗱，头先就讲一啲感染啦，我哋希望小朋友咧少啲感染啦。 嗯。 第二样嘢咧就关于敏感咯。 OK。 咁咧你知啦，其实香港卫生好好咧，其实小朋友都比较越嚟越少病噶啦，老实讲、嗯。但系咧病少咗咧，反而就多咗敏感嘅病症噶。咁而家以下嘅问题咧就关于咧喺香港患有湿疹嘅小朋友咧，最常见嘅致敏源系乜嘢咧？ 湿疹。 嗯。系啦，咁嗱有五个选择俾你拣嘅。梗係啦， 嗯， 人生好多選擇嘅係咪？ 冇錯。 第一個咧就係貓毛，二係狗毛，三係塵螨，四係花粉，五咧就係毛菌。 毛菌 係啦，咩係毛菌咧？即係如果你住嗰啲地方咧比較潮濕嘅時候咧，咁咪牆上咪容易發毛嘅。嗱、 嗯、 咁即係反映咧你個屋企係比較潮濕啦。咁、嗯、樣其實毛菌咧都有機會係一啲致敏源嘅。咁、嗯、不過我當然唔會提水啦。咁呢五樣嘢入邊咧，邊樣喺香港嘅小朋友係比較最常見呢？ 我覺得唔係寵物 減法， 我覺得唔係寵物，你覺得咧？ 我覺得貓狗都唔， 我覺得唔係寵物， 好多朋友都冇有。 其實我覺得頭先阿 Dr. Chan 已經講咗，佢就話我講佢喺度再 elaborate 毛菌係啲咩。 我觉得系毛菌， 你觉得系毛菌啊？ 我觉得系毛菌。 佢话，但系佢头先讲，佢话系啊，头先佢话我梗系唔会通水啦咁。 嗯嗯。 啊，对唔住，三系乜嘢？ 三咧就系尘螨啦，系啦。四咧就系花粉。 陈医生啊，你觉得阿麦姑娘可唔可爱？如果佢问你攞贴士，你会唔会俾啊？ 绝对可爱， 不过系唔会俾，不过系唔会俾， 系啦。 我都系拣尘螨。我 见惊 你俾、 嗯，我拣尘螨， 我拣毛菌， 毛菌， 系啦，有冇啱？嗰边 系嗰边嘅朋友， 系啦 ，Tiffany， 知唔知系咩 ？Tiffany， 你拣乜嘢？ 三 毛菌， 尘螨，即系我哋有三个尘螨， 系啦， 一种毛菌， 系啦 ，Otten 咧，三都系尘螨， 全部揸晒落去尘螨， 四个尘螨，一个 毛菌， 毛菌。 哇，真系犀利啊！其实我以前访问嘅时候咧，有讲过呢个答案嘅，咁、嗯、样发觉原来咧都有好多人听书，答案咧就系 C， 尘螨， 尘螨。 哦， 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咧，尘螨系咩嚟嘅咧？其实尘螨咧就喺挂喺尘入边咧，即系尘埃入边咧嗰啲微生物嚟嘅。 喺尘里面，尘已经好细粒噶啦，仲有微生物。 系啦，骑住喺尘埃嗰啲嘅微生物。 骑出。系啦， 尘 螨一 样 啊！ 系啦， 我拉佢落嚟， 系啦， 咁嘅嘢噶， 系啊！ 但呢个系咪唔关个屋企干唔干净事？一点都会有噶，应该话 问得好。其实咧就同尘埃有关，即系如果你譬如个屋企咧附近有装修嘅地方啦、 嗯， 或者可能你住近呢个马路边啊、 嗯， 或者系你住啲低层嘅地方啦， 九成都住近马路边、啊，大佬 系啦，少装修咁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香港点解最常见就尘螨就系咁解啦。系啦，其实咧严格嚟讲咧就唔系直接同干净唔干净有关， 嗯， 但系就反而系同多唔多尘，即系空气啊入边咧混混浊有关啦。 咁、嗯、即系如果住喺啲偏野嘅郊外啊、山区啊等等就会好啲啦。 系啦， 就会少。 即系譬如计将如果住喺啲哦嗰啲三千尺大屋啊嗰啲 咧， 咁啊咁啊掂晒 啊 八千尺，八千啊唔好意思啊，三千尺个 狗啦。你未计嘅后边，冇错，你未计后边嗰个成个山都系佢。 系咯， 系啦，咁嗰啲就会好啲。系啦，咁嘅尘埃螨咧，其实 喺我哋見到小朋友咗確診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嘢可以幫佢嘅。 測試啊！ 因為好多時嗱，測試就係即係譬如驗血啊，或者皮膚測試就係確診啦。 嗯、 但係確診之後咧，媽咪或者爸爸咧，有時都會好沮喪，因為覺得啊、哎，香港咁多層，我搞佢唔掂啦。其實就不然嘅，其實好多方法嘅。除咗我哋建議家長吸塵啦，或者啲隔塵網、電冷氣機隔塵網勤力啲洗之外咧，其實有啲防塵螨嘅枕具可以考慮，即係啲枕頭套啊、被鋪等等，因為小朋友瞓覺段時間咧，即係接觸塵埃螨嘅時間係最長嘅。咁、 嗯、 另外仲要再先進啲咧，有啲過濾，即係啲嘅空氣清新機咧、嗯，就係叫做冇用嘅，係、 嗯、 要講到明係過濾塵埃螨功能嗰啲就會有效啦。 先有用。 最後一樣咧，我哋仲有而家科技先進咧，有埋脫敏嘅治療嘅。咁、 嗯、 有啲口服嘅藥物咧，喺四歲或以上嘅小朋友咧，如果嚴重敏感嗰啲咧，又係對於呢個塵螨有敏感咧，其實咧服一個療程嘅話咧，咁佢就呢一生人咧就唔會再對嗰塵埃螨咧有嚴重嘅反應。 但係 Dr. Chan 你而家講呢個濕疹啊嘛， 係啦。 我想問啦，濕疹之外有一樣嘢都好困擾啲家長嘅、嗯、就係鼻敏感，即係成日之後起身，其實個原因致敏源係咪同樣一樣？ 啊，你真係聰明啦。其實咧濕疹。鼻敏感同埋氣管敏感咧，其實都係一個敏感嘅家族嘅三個成員嚟嘅，所以佢哋互通嘅。所以如果有時啲小朋友對於塵埃螨有敏感咧，除咗濕疹，可能甚至要發生一啲鼻敏感，即係朝早起身成日會打乞嗤啦、流鼻水啦、捽鼻啦，可能眼痕等等啦。但係其實晏晝又冇事，就好大機會關塵螨事啦。 點做咧？如果鼻敏感又 我哋同時間都係頭先我講嘅方法去處理啦、嗯。所以變咗，如果你揾到塵埃螨有敏感咧，其實可以一次過咧就對付咗幾種唔同嘅病徵。 明白，嗯、即係其實如果係致敏源，我都有機會嘅，就係頭先你嗰啲選項， 係啦， 有啲人都冇可能係敏感，係貓毛啊、狗毛啊， 係 啦。其實貓毛、狗毛有冇影響咧？嗱，因為有一次咧，我睇過、嗯、我自己咳咗好耐啦，咁啊睇一位醫生啦，佢第一樣嘢佢好嚴厲，你有冇養貓狗？我兩樣都有養， 係 即刻拎走佢咁。 嗯， 我嚇醫生，我唔可以，我唔可以咁、啊，我唔做呢樣嘢。佢話唔得，你一定要咁樣做。佢如果唔係咧，你嘅即係氣管嘅問題永遠醫唔好，係咪㗎？其實 嗱咁樣嘅，其實我會咧做咗個測試先嘅、 嗯， 即係首先證實咗你係咪真係對貓毛或者狗毛有敏感先，同埋咧而家先進咧可以知道個量度嘅、 嗯， 即係其實我哋讀一啲叫 IgE 咧，一啲免疫球蛋白 E 嘅一啲質個數據咧，就睇下你究竟係輕微啦、中度定嚴重嘅、 嗯。 譬如你有養一隻好可愛嘅貓，跟住你有輕微嘅氣管敏感，跟住 check 咗翻嚟發覺原來你係輕微敏感，咁你唔需要抌咗只貓， 嗯、 即係或者即係你亦都知道。譬如你攬少啲咯，即係兩個同佢離遠少少玩啦，即係其實所以睇個 level 都好緊要咯。 明白。 O、okay, K，、哦、好多謝曬 Dr. Chan 嚇。 Yeah, 好，咁今日咧就多謝 Dr. Chan 參與我哋，你又知唔知 嚇？冇錯。 多謝曬，咁你再 祝你平安夜快樂， 聖誕快樂，身體健康。 多謝曬，多謝曬。12点钟之后，风骚发人就会有这个即点即声，今天是风骚 Red Talk。 分手难以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一起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最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直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 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都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论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怜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今天继续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啊！姚卓飞嘅呢首新歌，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电话号码系18723888，18723888。喺呢个圣诞嘅平安夜咧，想点唱俾朋友啊、屋企人咧，都系可以嘅。 原来谈恋爱需狠心放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改，别麻木投入错中。只通信都要别再找个人值得我不断爱，无用怕热恋会散改更懂爱。 好啦，十二点钟啦，话二十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0%，听过呢首歌曲，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啊 ！Tiffany 咧已经坐咗喺我哋嘅电话侧边，等你嘅电话噶啦。最后一个钟头，除咗我哋嘅 Rap Talk 大赛之外，你亦都点唱嘅时间，电话系18723888，稍后接你嘅电话噶啦。 未被列入啊赦免名单。在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话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喺听日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气温下降至九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6点，升32点，成交金额48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4点，跌10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蚊，跌2.8；阿里巴巴112.9，跌4毫；京东集团260.6，升1蚊；美团225.8，跌8毫。中移动47.8升2.2，中国软件国际9.59跌1.21，华润电力28.65升1蚊，保利协鑫能源2.6升8仙，友邦保险79蚊升4毫，盈富基金23.3六升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9，英镑10.458，瑞士法郎8.499，澳元5.641，加元6.085。新西兰元5.314，欧元8.8358，每百日元兑港元6.8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5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9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73美元，卖出182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一带咧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排到波斯富街，建南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赤柱村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琴湾。 排到去浪琴元龙尾，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喺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翻去红棉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道老智道，半山嘅坚道去上亚厘北道，近住亚北落道一段挤塞，车龙喺高街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着横龙街一带非常挤塞，车龙都很长的，排到去青衣北岸公路近长安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德士古道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丽景村。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返荃青交汇处就慢车。龙尾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终极超能力将由方力申饰演陈荣。 想知道游戏世界表现出众的他在现实的职场又是怎样，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展开故事新一章。 回顾2021年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位歌手的心血，不同作品穿越时空，同时打动我们的心扉。 今聴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浩，回顾过去踏出未来，精选2021日本最强歌曲音乐特辑。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平安夜嘅最后一个钟头咧，因为咧我哋呢个热闹气氛继续上升啦，我哋唔单止我哋风骚发人啦，仲有隔篱屋个陈师奶过埋嚟咧串门啦喺度吓。 大家好啊， 呢位陈师奶啦，阿陈师奶，圣诞夜点过啊？陈师奶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talk,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Okay, check it out twice.Gotta find out who's naughty and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s there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that you're awake. He knows that you've been glad all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Coming to town. 呢个 Autumn 吓，天恩哥哥嘅原来是这样的，为大家送上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有其他嘢送上噶啦？ 咦咩？ 哎，送俾阿院长嘅。 哇，多谢多谢， 你老嘢， 多谢。 拆我嚟睇下先得噶。 Michael 就收到礼物啦。 系啊，你唔好嘈住啦，睇下你讲感受先啊。 我 系啊， 我其实咧都有帮我拍档咧系筹备咗礼物嘅。 唔紧要， 不过咧我一阵间要你未即系未离开广播大厦之前先俾到你。 六角吉都只眼。 多谢多谢多谢。 好嘛，特登为你贴身。 系啊，为你贴身。 系啊，研究咗好耐噶。 系我同埋阿小强嘅一个少 少 心意。 少少心意 啊。系啦，请你即场 拆开嚟睇下先啦。 要唔要粗嘢？ 学粗暴啲啦， 系啊，粗暴噶，哇！ 祈平安夜， 呢个咧系一个咧翻工必备嘅。嘅大袋啊， 系 啊， 冇 错 狼啊，呢叫唔系大袋，叫大狼。 因为你送嗰啲成日大袋嚟噶嘛， 系个名牌子嚟嘅。 多谢多谢，我知啊，好中意呢个牌噶。 唔 系，系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啦。 马小强到我啦，送俾你嘅。 哇！好嘢！嗱，我唔拆住，因为我觉得我哋做细嘢咧，都要送咗俾阿 Joy 先嘅。 嗱，其实咧喺你哋咧交换礼物嘅时候咧，我真系好唏嘘，我哋嗰边冇人送礼物噶。 你打开。 你一啲都唔好覺得唏噓， 你擺咗邊啊？ 嗱，呢一個咧就係送俾阿天恩嘅，阿少少地呢個咧就只不過係我哋兩個聖誕卡嚟嘅啫，係啦，你都有聖誕卡， 好嘢好嘢， 你拆開嚟睇下，你拆開嚟睇下， 哇，歡唔歡樂啊，陳師奶？ 好啦，除此之外，等一等，係啦，呢一個人做嘢就係咁樣噶啦，好，頭先你馬喺度講話咧， 馬小強送俾你可能送錯嘅喎，可能佢本嚟送俾第二個嘅， 快啲啦！ 同揾唱片一樣， 冇錯。咁其實咧，就今日我哋已經係 你啲同事啲手腳好慢， 係咪好慢啊？ 其實佢可能係冇嘅，佢扮嘢嘅啫。 哇！ 嗱呢嚿嘢，你估到係咩？我話你叻， 咁啦，朱古力。 我哋要 睇落去似係嗰啲拜年嗰啲糖啊， 好重喎。 睇落去似係拜年嗰啲糖，佢唔用啦嘛，因為 無聊啦，好唔好啊？ 你估下， 人哋呢度我特登訂做噶，買 有誠意。 我真唔知 係 咩嚟， 係 啊， 書梗係啱啦。 唉，唔知 喎， 咩嚟㗎？ 唔知啊，你 自己查 嚟查。 真 係㗎 ，OK， 好啦， 淨係貨你嘅呢樣嘢。 哇！有好多嘅原稿紙， 你睇下係咩嚟嘅先啦。 原稿紙咯， 你睇清楚啦， 五百格咯， 你睇清楚啦，你反轉去嚟睇啦。 除咗原稿紙之外， 你睇有 仲有原稿紙， 有字寫住噶。 哦，我李婆， 我有原稿紙嘅，有名嘅， 老作專用啊。 冇錯， 睇下睇下，有張有埋名㗎。 有啊， 係啊。 哦，李婆廚房喎，係喎。 嗱呢個仲有俾埋你，係啦，呢個連埋一句就係一句成語，睇你又估唔估到？ 哦， 係啊，寫多啲好劇， 犀利！ 哇，好兇險啊！一支 十二年嘅 酒喎， 嗯，多謝。 嗱呢句成語叫咩咧？紙醉金迷啊！ 嗯， 好有， 一路飲住。就一路寫稿， 嗱 由於咧嗰嚿稿紙太大嚿，我真係冇辦法 咧。我明白，好，但係我哋都準備咗一啲嘢嘅，就係要送俾我哋嘅，係啦，係啊 ，OK， 好亂啊， 係知道，係好。咩事 啊？呢個送俾阿陳太嘅， 多謝。咁我今日咧都收到禮物，多謝曬大家。 嗯， 好嘢， 好，皆大歡喜啊！咁你咪会继续唱歌啊？ 系啊，冇啊，咁我哋咧就喺度好多谢。 我未拆啊， 你未拆嘅， 好啊， 冇错， 好战争， 冇错，系啦。咁其实咧就系啦，希望 Autumn 你拆咯， 唔好介意啊，因为其实你系得呢个圣诞卡嘅啫，系啦，冇错，咁样啦，好， 你拆， 快啲， 物主一张， 唔会， 包得好靓， 咁无聊， 呢样嘢系同你每一日都有关嘅，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喺屋企嗰度咧， 哎呀， 好好咁样， 哎呀，咖啡嘅， 感谢你啊。哇！呢、這個真係正，真係多謝。 咖啡嘅人又點能夠冇咗呢一個？ 冇錯， 咁樣嘅。 你搞嗰啲紙做咩啫？ 多謝。 冇話俾你。嗱、 啊， 記住啊，你真係你嘅專用嚟㗎，同埋咧呢個李婆咧，我真係多謝阿雀爺幫我搞嘅。 哇！多謝。 係啊，喺佢啲稿咧就揾到個李字同埋個婆字。 專登印嘅， 係啊！你啲字跡嚟， 作專用好啊， 冇錯啦。 你唔好介意啦，我哋有少少嘅甜品，咪專 登 送翻俾你 嚇。嗯，好，希望呢份歡樂咧送曬俾所有朋友，亦都希望每一位朋友咧過個愉快的聖誕節嘅。 啊，太開心啦 ！OK， 好嚟，唞多先翻嚟，我哋就會有我哋今日嘅 Rap Talk Battle。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That are dear to us,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 all will be together. If the faith allows.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and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Have yourself a Merry Christmas 啊！呢一首歌好啦，十二点搭四啦，咁啊搭半咧就有点唱啦，电话号码18723888。咁我哋即系已经风闻已久嘅呢个 rap talk 大赛咧，马上开始。 风闻已久， 我非常想听阿马老师嘅作品，因为咧 系啦， 喺呢方面我真系向佢好学习，我好差嘅呢方面。咁我希望一阵间咧，从佢嘅技术方面，我能够得到少少帮助，第时会做得好。 你如果你听我唱一次啊，得到咩？你唔好咁啦， 少少帮助都好。 系啊，我哋即刻嚟啦。 好，咁猜。好嘛？ 好猜 边个先啊？定系马老师你想你讲先啊？ 我输啦，我最尾啦。 点解你要你最尾？ 点解你最尾？ 你可以先噶。 公平啲猜嘛。 我猜赢 咗个先， 赢咗先好冇？青山罗教叉烧展。你先。 系啊。 我哋青山罗教叉烧展。我最尾。 我都话。 边个而家边个？ 我 第二。 你第二嘛？ 啊 ，OK， 好好 好。Michael 先。 咁咧，我就嚟先啦。咁啊，跟住咧就即系行先就比较差啲个， 唔好咁 讲，唔使嚟呢套啊！ 不过咧，我想讲，今日咧即系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故事，一个哀怨动人、感人肺腑嘅爱情故事啊！吓，系啦 ，Love Story。 咁呢个故事叫咩名咧？有个故仔名嘅，叫《大火鸡与四眼龟》。 听个名都已经赢啦， 未必。 Yo yo yo yo， check it out， yo yo。 大火鸡啊，大火鸡，条颈揿到落格粒底，平时好似好有型啊，到咗圣诞你就弊。到第二个主角，四眼龟，四眼龟，肚腩大到佢出晒位，肚脐从来都唔洗，好耐冇见过弟弟， 弟弟 点见到啫？系咪？ 系啊，因为有时 约佢出嚟 啊嘛。 问佢有冇168，佢话唔知道，但系乜嘢嚟？明明买咗对波鞋，跟住又塞落柜底，大大声话买哑铃，原来细过一只香蕉仔，两只手指都举得起，一只手指又摆翻低。最近四眼龟，佢识咗个女仔，个名叫阿芳，听讲样子甚美丽。四眼龟个心啊，不停立计 仔哟哟，又想揽下人条腰，又想锡下人嘴仔。不过阿芳啊眼角高，完全唔睬四眼龟。圣诞就快到啦，哎呀，四眼龟有计。约阿芳翻归，佢话食下我只大火鸡，其实佢心怀有不轨， 好写实啊！ 成个古仔串连落去。 系 嗰晚阿芳佢终于嚟，四眼龟个心以为今次啊实得米啊，虽在佢孤寒。买咗隻火鸡，哎呀，细过一隻鹌鹑仔，大家两啖就食完，又坐低一齐倾下计。四眼龟对手啊，开始想犯规，一阵爬去高，一阵爬去低。 哟， 阿芳问你抄乜鬼？佢话我唔见咗支铅笔。仔，阿芳话你咁屎架啲桥，你嘅智商真系好有问题。You get out of my sight！ 哇，呢句正啊，又 呢个圣诞节，哎呀，终于冇得喂，哎呀，可怜嘅四眼龟，唯有做个孤单嘅咸湿仔，咸湿仔。 好，又送俾阿。四眼龟哥哥啊， 好犀利啊！ 一个爱情故事终于落到一个悲惨嘅结局。 系啊，啱啱好衬佢啊， 系 好低落。不如你先啦，我真系好失落啊！ 一定要啫， 我依家好失落心情。 你啊，第二猜咗就要系噶啦嘛？你系用慢定快嗰个啊？ 快定慢？你先。 我都系头先嗰个啦，反正我有我读音乐有音乐。 咁系咯，我咪就系话，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慢嗰个系咪会？你会感觉舒服啲啊？ 慢嗰个啊，我又系好好正气。 有冇故事名啊？ 梗系有啦，叫《言归正传》。括弧大妈爱上四眼龟，龟龟龟龟龟龟龟，开始噶啦，系咪？红龟，绿龟，仲有石龟、海龟。大妈最爱巴西龟，最怕就系真鳄龟。皆因阳衰凶残佢智慧。第二节啦吓，龟龟龟龟龟龟龟，大妈最憎衰老狐不龟，唯有学佢做出万龟。去癫去玩，殊途同归。当龟当龟，十郎当自归。 诶，唔好用音乐，都唔 系啦。唔知你唔知你讲紧乜嘢？ 系啊， 系啊，你不如自己 得唔得？ 你自己你自己讲一次啊，不如。 哦，好啊。 系啊，你自己讲一次，你讲贴。 我细细声贴住你啊。 系啊。 好啊。大妈爱上四眼龟，半途奔跑追龟龟，晚晚去玩视死如归，欢声笑声满载而归，善哉善哉。大妈醉冧奔至如归，鬼女鬼女鬼物鬼物，衰老之惊怕死似乌龟，忍痛戒绝早出万龟，世上只有四眼龟，贪威惜食佢自威，你闹佢就戴头盔，得闲食只糯米鸡，圣诞佳节要外妻，言归于好真富贵，贵贵贵贵，最正都系四眼龟。你等我几有教意义？ 好好啊，我觉得 系 啊， 啊，我都做唔到咁好啊， 好有爱的教育啊， 系啊， 算系、 啊，你 应该 系 冠军， 系啊，冇错。 哇，我觉得你好差，你哋差咪差咯，你只脚 好好好，唔系唔系，我真系冇，真系冇，系、 啊，我系话你今日好好啊，我有少少喊啊，听到， 我觉得 我感动到喊啊，有啲眼泪，你有冇 feel 到啊？我啲眼泪流落嚟， 我 feel 到， 系啊，湿晒啊， 好，嚟啦， 好啦，洗耳恭听，你今日你唔系。哦，单托 好，特别搞咗个 Rap Battle， 小强锐锐啊同 Michael 一齐参加，齐叫 Yo Yo Yo Yo。小强参加 Rap Battle， 甩 beat 唱歌吓坏老母，一般常人好难做到，一秒转 key 舞通读到，连阿锐想学都学唔到。Oh oh oh， 连 Santa Claus 都大叫 No No No。 今次呢个 Red Battle 边个胜出我已经心里有数 ，Winner 一定系 Michael， 因为佢经验老道加埋智商高。堪称广播界的执到宝，娶埋个校花 Michael， 首年 Santa Claus 大叫好好好，好最后尾一段啊！今日呢个 Hip Hop Battle 纯粹开心，唔好介意我老土。祝愿大人、细路同大嫂2022年大家开心又丰收。 Yeah， 最尾呢句啫。 好嘢，晒住祝愿啊，好非常之好嘅，晒 住祝愿嘅，系送俾大家。 啊、你哋点睇啊？三位公平， 梗系你赢啦， 系啊， 简直即系雷霆万钧嘅姿势， 冇错，系啊， 一面压倒啊， 死啦！我唔好话你呢一种态度。 点解？冇嘢，我就完全系就 blank 咗。 我觉得你真系做得好好，完全 系啊， 一啲想批评嘅地方揾唔到， 冇错， 一啲都揾唔到， 系啊， 死啦！ 要再好都冇办法。 不如咁样啦，我哋希望咧就我哋啲 fans 可以咧留言啦，俾啲意见我哋啦，睇下咧你会觉得就系话今日我哋嘅rap top battle 咧，究竟系边一个咧会可以系比高分少少啊？同一时间我哋都希望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咧有呢个圣诞大点唱嘅，咁啊希望咧就大家亦都可以留言啦，或者如果你话唔方便，我哋打翻电话俾你嘅话咧都得嘅，可以代读，就会同阿 Tiffany 讲一讲，我哋一阵间会为大家咧就 不如咁啦，呢一分钟咧嗱，我哋就做少少即系私人时间啦， 好。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如果今日即系想一个圣诞 request， 有啲咩人你想同佢讲啲说话咧？阿马小强啊，诸如此类咁样，好唔好？ 我哋先啦， 你 先啦。 会唔系你身边嗰个啊？ 我唔系啊，我想点唱俾所有人听。 嗯， 系啊。我觉得好难得嘅就系话，即系大家喺今年即系都 由六月开始， 系啊，由六月开始啦。咁、其实就即系一路都支持我哋啦。其实我系所有人啊、其实所有人啊， 所以 希望大家系今日都有一个就系平安嘅、喜乐嘅、健康嘅、开心心嘅平安夜咯。 嗱、我就想点俾一啲咧，即系啲好朋友，好耐冇见好朋友，因为成日见啊，或者周时见咧就 OK 啦。好耐冇见好朋友咧，我希望佢哋都系开心啦。我系挂住你哋嘅。 我想点？上俾所有仔女听，希望佢哋咧呢个圣诞咧都陪阿爸爸妈妈啦吓，探下佢哋啦，一齐过一节啦咁样。我相信呢个节系属于大家嘅，亦都属于一家人去过嘅吓。好啦，12:29，大家如果想点唱可以打电话啦 ，Tiffany 接紧你嘅电话，18723888。今日大致多云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话咗噶啦，呢个星期日会显著转冷，咁大家就保重身体。先喺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位于中大校园的民主女神像，朝早被校方移走，现场留有摆放民主女神像的痕迹。有学生朝早到场了解，对民主女神像被移走感到失落，冇谂到在毫无预告和先兆之下被移除。他指出，民主女神像在不少中大学生心中属于地标，不论大学迎新活动或社运等等，都会以此为聚脚点。另一名学生就对校方做法表示愤怒，又指中大经常强调人民精神等等，但是就作出有关决定。中大发表声明说，大学从未准许这个雕像在校园展示，亦没有任何组织为这个雕像的维修和管理承担责任。大学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之后决定移走这个雕像。岭南大学凌晨移除校内的六四浮雕，并以油漆覆盖民主女神喷漆画像。岭大学生会编辑委员会表示，据悉六四浮雕被拆件，移至琉璃院痕楼储物室。岭大学生会代表会临时行政委员会表示，十分遗憾和失望，批评校方凌晨时分作出有关行动十分鬼鼠和可耻，强烈谴责校方企图抹杀历史的行径。委员会主席唐建乐说，有學生清晨大約5:00發現校方拆除位於梁球居樓外空地的六四浮雕，現場有保安和職員以電筒照向學生，又抄低學生的學生證編號。他又說，校方早上7:00要求在琉璃院閒樓二樓學生會的學生離開，大約2小時之後解封現場。 專家建議18歲或以上人士應該接種新冠疫苗第三針，而12至17歲青少年可以接種第二針。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表示，早前顧慮青少年接種第二針後出現心肌炎，但有數據支持兩針之間的區間不少於12個星期，心肌炎的風險減低。他又說，本港基本上是動態清零，如果沒有迫切需要，第二針和第三針可以相距6個月。對於專家強烈建議18歲或以上人士第三針接種復必泰，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專家主要考慮中和抗體數量，但認為如果要增加覆蓋率，就要給予市民有選擇接種科興疫苗。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表示，港大和中大的最新研究發現，打三針復必泰疫苗的抗體水平很高，因此認為市民如果打了兩針復必泰或者科興，第三針應該接種復必泰。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今次研究是針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的中和抗體，打三針復必泰或兩針科興加一針復必泰仍然有足夠抵禦。他又說，香港並沒有 Omicron 個案在社區流行，一段時間亦沒有本地個案，暫時風險不高。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逐漸增強，隨後一兩日多雲間中有雨，星期日顯著轉冷，星期一氣温下降至9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223点，升30点，成交金额51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4点，跌10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2跌个六，阿里巴巴113元跌3毫，京东集团261.2升个六，美团226元跌6毫，中移动47.5升9毫，中国软件国际9.71跌1.09元，友邦保险78.8升2毫，快手75.55跌3毫，华润电力28.7升1.05元。保利協鑫能源2.61升9仙。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99，日元114.3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2，人民幣6.3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日經平均指數報28,822點，升23點。港金現價報16,90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6.3美元，賣出1,826.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回顾2021年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位歌手的心血。不同作品穿越时空，同时打动我哋嘅心扉。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浩，回顾过去，踏出未来，精选2021日本最强歌曲音乐特辑。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平安夜嘅呢个日子啊，12:38，今日点唱咧，相当之多，网上留言亦都好多嘅、 啊。 不过既然有电话，不如我哋听咗电话先 啦、啊， 好 嘛？ 好，电话里边 ，Hello， 喂喂喂， 你系、Hello. 你系边个？ 你叫做乜嘢名啊？ 我叫做 Amy。 Amy 啊 ，Amy 妹 你好啊， 你几多岁啊？ 我八岁。 哇，今日放假、啊，圣诞节今日有啲咩节目啊？妈咪有冇讲啊？喂 ，Amy， 有咩 ？Hello， 系啊 ，Amy 同埋系咪 Gloria 啊？妈妈咪 系啊，你好 ，Gloria 你好 ，Gloria 你好啊，圣诞快乐啊！ 今日有咩节目啊？今日 有咩节目啊 ？Amy， 今日平安夜， 今日 有咩节目啊？ 使 唔使抹？使唔使抹地啊？帮手。 平安夜点解要抹地啊？ 行下街咁样咯。 哦，好啊，感受下个圣诞气氛非常之好啊。系啊，今日会唔会食圣诞大餐啊？ 我未食过噶， 定系自己煮嘅食？ 你食过啊？ 你食过啊？ 你好啦。 但系好似你今日有啲好特别嘅嘢喎，系咪啊 ，Amy？ 有啲咩要讲？ 系啊， 你讲啦。 今日咧，我咧爹哋咧系生日啊！ 哇，犀利啊！ 爹哋生日快乐！你祝佢乜嘢啊？ 我祝爹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啊， 你好叻女啊！我送啲圣诞作业俾你做好唔好啊 ，Amy？ 唔使答佢嘅， 唔使理佢 嘅，啊，冇理佢。 礼物啊，做咩啫？ 好啦，咁当然啦。咁 我有嘢想同你讲啊，李丽蕊。 好啊 ，Amy 想同我讲系咪啊？ 你想同李丽蕊姐姐讲咩？ 你想讲我讲乜嘢 ，Amy？ 我好中意听你嗰个客假婆噶， 假婆啊！俾个嘢佢估啊，周善点解啊？ 嗱，我想溜阿 Amy 讲啱，然后靓太周善攞名计，早晨系啦，周善攞名计啊？ 点解？ 周善点解啊 ？Amy， 因为咧， 因为 系听紧啊，你讲 点解？因为咧 系 我都 是 一半 的 客家人， 你都是一半的客家人啊！ 好犀利！ 啊，侬以后咪有讲客家话哦？ 识唔识讲啊？ 识唔识讲？识啊！你讲俾我听，你讲一句客家话俾我听 ，Amy。 食饭唔 请，食饭唔请，好叻啊！ 食饭唔请， 仲冇食饭啊？ 肚 拍饿啊！我仲未食饭啊！我好肚饿啊！ 肚拍饿啊！ 而请唔请啊？食饭啊？唔知我讲乜嘢，我问佢我请你请唔请我食饭啊？咁样 好啦， 好得意啊 ，Amy， 好乖，好乖， 多谢晒你吓 ，OK， 多谢晒， 咁大家圣诞节快乐， 大家都咁， 大家咁话，身体健康， 尤其是系送俾 Amy 个爹哋啦，今日生日快乐啦，祝佢咧身体健康啊吓， 爹哋叫咩名啊？ 爹哋， 我爹哋叫阿 B。 阿 B 啊， 呢、啊 這个名真系好 Q 啊 ！Amy， 你知唔知道咧？李丽蕊姐姐细个嘅时候都叫做阿 B 啊。 好多细路仔都叫阿 B 啊！ 生日快乐吓， 生日快乐， 好， 多谢 一家人开开心心， 多谢 Amy， 多谢 Gloria， 拜 拜， 拜拜。 好啦，咁啊，网上咧读下啲好多留言啊，几十个啊。阿 Wendy 咧，佢话早晨，今日我小学同阿 Catherine Young 生日，希望点只歌俾佢听啦，祝佢身体健康嘅。陈欣欣话祝福所有风骚快活嘅主持人啦、工作人员啦、fans 啦平安喜乐、身心灵幸福愉快。 多谢。 另外呢位阿蔡丽华咧，佢点唱俾老公啦、两个仔啦、家姐同朋友听，祝佢哋圣诞快乐。另外咧，郁平渊咧，佢话今晚我想点俾海外嘅华人听，因为疫情关系咧，佢哋唔可以翻香港同屋企人欢度时光，希望。 明年新嘅一切都会更加好啦。咁啊，多谢你带俾我哋海外嘅环嘅欢乐。 我希望全球环都听到啦， 都听紧你噶，系啊，冇错啦， 全部人都 听紧 我哋。 冇错，另外发发嘅好朋友入咗医院啦，因为咧血压超标，希望咧佢快啲好翻啦，咁样吓。另外 Lee Tanka 咁嘅咧，早晨啊，大家平安快乐就好噶啦。另外呢个朋友叫 AIME 系咪 Amy 啊？阿 Yoy 啊，两年前喺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听到你唱一缕情，可唔可以单由演绎俾我哋听啊？ 会啊，可以啊，冇问题啊。 好啦，另外 Sandy 张佢话今日好开心啊，睇演唱会，咁啊平安夜佢生日，所以希望咧祝自己生日快乐啦，同埋祝所有朋友听紧嘅就系生日快乐啦。 一语咁话，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咧就系我点唱，我哋即刻播首歌俾大家听，好唔 好啊？呢个歌就 系啦，代表啊 Amy 啦，同埋 Gloria 啦，冇错，就要祝俾咧就系阿 B 啊 ，Daddy。希望你生日快乐，亦都身体健康，亦都送俾我哋所有嘅 fans， 多谢晒你哋。 华仔嘅情人 ，Happy Birthday！ 哇，生日快乐我阿妹。 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侍应跟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侍应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是因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 刘德华呢首情人 Happy Birthday 咁啊，其实咧喺呢个佳节咧，即系倍思亲谂，所以好多朋友都会谂起屋企人嘅。今日应该都会有一首咧送俾妈妈嘅歌曲啦吓，真啲我哋稍后送上。不过咧，我都要读一读阿 Kenny 嘅一个点唱先。佢话每逢圣诞节，我都挂住妈妈噶。以前细细个咧，圣诞节嘅时候咧，妈妈叫我哋瞓之前要挂只物喺床头。话圣诞老人会半夜派礼物，叫我哋早啲瞓，唔准起身。如果唔系圣诞老人会唔嚟噶。呢个神话令你个仔铭记于心啊！每年呢个节日又兴奋又惊喜，好多谢妈妈带俾我哋回忆。而家人大咗啦，爸爸妈妈老啦，妈妈上年走埋啦，从此圣诞气氛不再存在。但系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希望点一首歌俾佢听。咁一阵间不如我就用埋《真的爱你》啦，因为本来佢就唔系呢只，但我哋今日真系比较 tight， 有啲时间唔够时间播另外啲歌曲。唔好意思啊 ，Kenny 哥哥。咁一阵间《真的爱你》代阿 Kenny 哥哥送埋俾妈妈听，好唔好？ 好。 咁啊，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啦 ，Olivia，Hello。 Hello，Hello，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系 啊， 你有咩点唱啊？今日 本来咧，我想点 Memories 嘅，不过唔紧要啦，我而家转咗去天过他人， 点解会转？ 系咯，点解你个人咁善变嘅？你以前唔系咁噶， 点解会由Memories 去咗天过太阳嘅？吓，你如果由月亮代表我啲心转，我都仲谂到系有关系 嘅。发生咩事啊？ 其实就系冇咗 memories 咧，就个脑就空白咗啦。因为你哋冇 memories， 哦，因为我哋搵唔到。 咁跟住咧，咁我脑 blank out 咗，但系我个心咧就热辣辣。 哦，因为我哋搵唔到， 好 庆啊！点解咁？ 照佢呢个歌冇理由冇噶。 系啊，唔紧要啦，系啦。咁啊，点解要咁庆合合啊 ？Olivia， 佢话好庆合合， 唔系 好嬲。 咁点解咁庆合？系啊，因为今日 Christmas 啊嘛，咁 热情澎湃 啊嘛，咁系诶，送上祝福咯。 好啊， 嗰种庆合合唔系诶，系好嘅庆合合嚟嘅。 知道，开心嗰种，冇错， 翻工定翻学啊 ？Olivia， 翻工定翻紧学啊？ 我是翻紧工嘅， 咁今晚点啊？今晚点样度过啊？有冇节目啊？ 今晚而家我会去紧同一对couple 同我啲 friends 佢去食 lunch， 因为其实我 on the way 嘅，因为佢啱啱上个礼拜摆完酒个 wedding， 佢个 wedding 好特别嘅，迟咗590几日先摆嘅嗰餐， 因为疫情系嘛？ 咁 on the way 啦，咁跟住一阵间就会翻 church 咁样咯。 非常好啊！好咁所以咧都想送一首歌曲，就系俾所有嘅朋友同埋家人啦， 系咪？ 我想特别咧，其实天过太阳都有意思嘅。我想特别送俾我个仔啦，因为佢喺日本。咁你知啦，日本国旗都系太阳，我要送天过太阳俾佢。 系， 有意思啊！我呢 日天过俾你， 好 系。 OK， 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 拜 拜， 拜 拜， 拜拜。 另外一叫 Angel 啊，想趁住圣诞佳节点唱俾大学同学 Suki 听咧。佢上个礼拜咧送咗个点唱俾我庆祝我生日嘅。另外点唱埋俾我哋三个，尤其啊马老师啊，佢话你希望你身体无碍无 大 碍，系啦， 冇啊。 咁另外冇事啊 ，very OK 啦。 OK， 阿 Jenny 就话咧结婚36周年，希望我同老公咧相亲相爱啊。 36年唔简单啊， 唔简单噶吓。OK， 好，呢个歌曲就系《 千个太阳》啊。哇， 好 hot 啊， 好橙眼啊。 希望每一天喺空气之中都能够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温暖啦、好声啦、开心啦、正能量啦。 祝福大家有得圣诞快乐啦，天天快乐同埋开心啊！记住都要支持我哋嘅丰 show 快活人啊！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千过太阳》。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甚庆幸有再逢，就算离 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 佢话早晨三位主持人啊，祝你圣诞快乐啦！今日想点送俾老公旧历生日同埋香港家人收听嘅。另外呢位 JP 佢话咧祝大家开心心啊！另外 Winnie 佢话咧亦都祝大家圣诞快乐。仲有咧就系呢位达达啊，1999年10月24日结婚，今日想点一只歌俾佢老婆，就系达达嘅太太。仲有艾比利咧，佢咧今日同结婚同啊 Handy 结婚第27周年，好难得可以点唱啊，咁所以希望佢开心心吓，即唔系好够时间啦，咁啲歌咧就唔特别每一位再点啦。 嗯， 另外咧有位 Sita 佢话咧祝你哋圣诞快乐，点咗俾香港屋企人收听嘅。另外 Kitty 佢话点俾老公仔海光听，祝佢圣诞快乐。做出嘅讲真唔好意思，拣唔到你嘅歌亦都唔好意思啊，因为时间关系。好啦，我哋接电话咧，里边有喂 ，Hello， 周小姐同欣欣，欣欣， 喂，系咪欣欣？ 欣欣， 仲有当当， 当当， 系，我系芳芳妈妈， 你好， 系、呀，好 紧张， 个心跳咗出嚟， 唔使紧张， 唔使紧张， 倾下偈啫。 食咗饭未啊，欣欣？ 我细个就听你啦。 细个听你哋 啊，细细个听我哋啊，多谢多谢。 你哋翻翻嚟，我好开心，可以再听翻你哋。 多谢， 多啲支持，多啲支持。 咧，梁继章嘅网上情咧，我好感动咯，因为我之前有好多时好唔开心，但听咗呢个环节咧，启发咗我好多嘢，令到 希望你继续开心心吓，乐观地生活， 仲生存喺度咯。 好，咁今日有咩点唱嘅名单啊？想点俾边个听？ 今日想点 真的爱你， 好， 好叻， 送俾边个啊？有冇边个人想？好，好乖，好叻啊吓。好，咁仲有冇其他？ 同埋我妹妹啱啲28号生日，想点埋俾佢听。 好的，好， 俾所有人，全世界啲人可以快啲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好啊， 咁你开心啲啦，知唔知啊？身体健康啦。 今朝阿 Joy 嗰个网上陈平安好，佢哋都好专心去听啊， 好有意思啊。 但系最紧要系你自己内心要有。 你哋讲 rap 咧，听到碌晒地。 我哋点 解投咗你票啊 ，Michael？ 多谢多谢。 欣欣，你想投边个票？我净系问欣欣啫。欣欣 ，Michael， 欣欣， 你咪即刻话你系 Michael 咯，系啊。 嘅老婆 边 个啊？ 细佬咧 ，Michael 啊， 欣欣食唔食朱古力啊？我有四粒啊！ 好啦，嗱，再一次多谢周小姐同欣欣， 多谢晒， 多谢晒，圣诞快乐啊 ！OK。好啦，咁节目已经去到尾声㗎啦。 哎呀。所以呢个时候嘅话呢，我哋都系代读埋呢就有两位嘅朋友打通个电话。咁但係因为我哋时间真係有限。咁、就有好意啊。咁佢就话呢要点返首自己唱嘅皆大欢喜呢俾博圣地生日啦。 正啊。 希望呢大家都皆大欢喜啦，自己同埋家人啦，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嘅。另外仲有就係陈天培啊，想点唱一位嘅想点唱一首歌曲。因为呢天培系一位失明人士。咁就想趁住呢就平安夜呢就送返一首圣诞歌俾爸爸妈妈，祝福佢哋咧圣诞快乐，同埋天天都快乐嘅。 最后我哋用呢一首歌送俾所有嘅爸爸妈妈同埋听紧嘅朋友们，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 下个礼拜一又喺呢度再见面，不过亦都要预祝大家呢一个周末平安愉快。 记住着多件衫，因为天气会转冷啦吓。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圣诞节，拜拜， 拜 拜。我 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